人口流动或会大增，疫情形势可能随时恶化。在天气方面，同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正影响广东沿岸地区和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稍后骤雨增多和有雷暴，吹和缓东风，稍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间中仍然有骤雨和雷暴，下午骤雨减少，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 76%。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213点，跌326点，成交金额343.6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515点，跌1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308点，跌115点。跟着部分港股做价，腾讯控股452.8跌13元，美团227.2跌个二，中国平安60元跌2.8。阿里巴巴155.1跌3.1，小米集团24.1跌7.5，友邦保险92.1跌0.8，东岳集团24.6升1.05，快手80.2升2.4，盈富基金25.8跌3毫。汇市方面，部分外币对港元嘅汇价：美元7.786，英镑10.717，瑞士法郎8.495，澳元5.682，加元6.17，新西兰元5.469，欧元9.192。每百日元兑港元7.088，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3.102。日经平均指数报27,716点，跌73点。港金现价报16,830元，跌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12.56美元，卖出1,813.0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啦，较早前啊喺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港铁站对出嘅交通意外清理好，咁而家仲系挤塞，龙尾就喺沙田污水处理厂。重复多次，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港铁站对出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车龙未消散嘅，咁而家排到去沙田污水处理厂。另外在九龙啦，德士古道回旋处上翻荃湾路出美孚方向，近住晋升工厂大厦对出的坏车就拖走了。咁而家德士古道回旋处上荃湾路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西行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车行到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龙尾就模糊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油丽村。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东区走廊东行去柴湾，落翻渣华道嘅支路咧就挤塞，龙尾喺北角码头。喺九龙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嘅支路咧就挤塞，龙尾喺翠屏南村。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在新界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十八乡回旋处一段咧就挤塞，龙尾在深涌村对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黄竹坑道葛亮红桥面来回、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大埔丁角路映月湾来回，同埋青山公路中山台荃湾。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做个负责任的司机，为人为己，切勿跟车太贴，同前车保持最少两秒的行车距离。有突发事都有时间应变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港台电视31，残奥共融体，没有不可能。 我是香港羽毛球运动员朱文佳。 我是羽毛球运动员陈浩源。 多谢大家打气， 请继续支持香港运动员。 紧贴东京2020残疾人奥运会，港台电视31、32全力直播残奥赛事。 我是苏亚伟，我们一起支持香港运动员，为他们打气。 晚晚看国剧830， 何首就位 向前冲。

嘅呢个天气啊，几正嘅骤雨雷暴啦，稍后咧会骤雨登咗最和缓嘅东风，稍后风势间中清劲，听日间中仍然骤雨、骤雨、骤雨、雷暴、雷暴、雷暴。行咧就要減少啦，仲有兩三天咧，部分時間希望會有陽光啦。佢寫就寫咁講啊，有陽光都唔係炎熱嘅，廿九度幾温都唔係算太熱嘅。雷暴警告又到今日中午十二點鐘。每日嘅朝头早咧，即系带住一啲嘅干劲咧，带住一啲咧，即系跳跃嘅节拍咧，开始一天嘅工作，我都系成日咧会精神啲啲嘅。咁所以好多时咧，节目开始嘅时候咧，或者你都留意到啦，我都希望用嗰啲咧比较快节奏嘅歌曲咧，希望整天大家都有种嘅活力吓，充满住，冇错啦。 最紧要有好朋友咧，有好嘅伙伴啦，系咪？咁先可以带俾大家更加多嘅正能量噶嘛。 你当佢系好朋友啊？ 我当你系好朋友。 多谢啊！ 你又系好朋友，又系拉枝朋友， 系咪先？ 大家如果冇听琴日说文解字咧，咁就解释。拉就 系 拉 垃圾， 但系拉咧就系一拉扯个拉啦，机拉机，其实因为用呢一个 普通 话讲，所以就 系 拉枝，系啦，所以就系 唔 好谂咗第一样嘢， 我哋冇讲衰嘢， 但系咧就代表垃圾， 系 啦， 冇错啦， 垃圾朋友其实都有佢嘅存在价值， 冇错啦， 系咩？ 梗系有啦，乜嘢都有存在价值噶， 冇错， 垃圾第一垃圾可以再做啦，有啲垃圾可以再做噶啦，但系有啲垃圾咧，就算唔能够再做咧，起码咧。你会知道呢个世界上有啲嘢咧系够无可救嘅， 冇错冇错冇错， 即系冇得用嘅，即系咁。 但系咁样嘅，我觉得每一样嘢嘅话都一定有用嘅， 一定 系嘛？正如头先你有一个非常之好嘅比喻，就系话一张地毡嘅话咧系要踩佢先至系成为一张地毡嘅，冇错， 系 啱啱啊。所以就好似等于你就要好好地将自己代入一张地毡嗰度。 点解要系我啊？ 因为有好多朋友觉得就点解我哋要 bully 你啊？ 系啲朋友，我哋解释嗱，世界上有好多嘢，除咗地毡咧，我可以讲十样嘢得，当然我唔会讲咁多啦。譬如话佢个油门都系踩噶，你唔踩个油门点去咧？嗰个 brake 你唔踩个 brake 嘅车点会停咧？ 啱， 冇错。有时候啲嘢系要咁。 我醒晒， 系你又系油门，我哋依架车系油门，又系 brake， 你几重要？ 系啊。 我都唔用地毡形容啦，系咪先？系啦， 乜都系佢， 同埋呢又系我哋嘅内裤，系啊，内裤，内裤就系话咧，你唔着，你好唔舒服，着咗佢你又睇唔到佢， 系咪？ 佢啲佢喺唔喺度都冇用啊，唔系噶， 但系我宁愿做油门，我都唔做底裤。 咁你咪当你自己一个油门咯， 系 你都可以唔当你自己一个底裤噶。但系问题系有啲人会觉得我哋当你系一个底裤啊嘛，咁所以我哋 好紧要噶。有啲人啊，新年一定要着嗰一条红底裤， 系 佢唔系佢感觉嗰年唔老礼。你咪当自己一条红底， 冇 错。咁大家都红底噶啦， 大家都要接受佢成条底裤系嘛，咁就你唔好夹硬要佢着喺条面， 冇错。 出边咯， 喂，底裤着喺里边，人哋睇唔到我， 系 啊，一定要睇到。 但系佢系发挥到佢嘅功用嘅，就系要作为一个底裤，佢就系要好好地接受自己系一条底裤啊。 我其实你知唔知我曾经咧接受一个访问啦，其实嗰个都一个 talk 嚟嘅，即系解释俾啲青年人听 team spirit。我就用一个车举例，你唔好以为做车壳嗰个零舍威啊，车壳人哋个个睇到佢，但系晒就晒佢先啊，落雨就揼佢先啊。你唔好觉得咧做入边嗰个计啊，个计啊，个计即系个 gate engine 咧，冚一个车冚，冇人睇到。我几大力用，原来最威嘅唔系我，唔系啊，有啲嘢咧系人哋觉得成架车叻，你已经系叻噶啦。你唔好一定要行出嚟企喺度望到你，冇噶，嗰聚光灯未必影到你。 咁所以部车嘅乜嘢啊？ 我系死气候咯， 你咧啊锐姐， 我觉得系。 把声，我得把声。 啲油咯，架车冇关 嘅。咁你想做 揸落去？ 你想做车嘅咩嘢？ 哎呀，我唯有做翻油门啦。 我嚟踩下咁样。 系啦， 每一个人都有用啦。所以咧，无论系任何人、任何年纪啊，今日我睇咗呢一个咧，有一个新闻介绍，日本有个伯伯，哇！我真系觉得我真系望尘都莫及啊。第一喺年纪上，我唔知可唔可以去到佢咁。 应该得嘅。 吓，高龄啦，因为佢93岁。 93岁 OK。 龄。 而家用两位贴都好。 你觉得93岁嘅人会点咧？ physical 有讲咁样咯，譬如可能就系驼背啊，或者行路会有啲问题啦，甚至乎有啲可能已经行唔到啦，系咪啊？可能眼又蒙耳又聋啊，俾我哋个感觉觉得系咁咯。 不过咧，我哋咪后都讨论过，其实咧而家新世代咧，而家2021年咧，一般人咧嗰个叫衰老过程系慢咗，同埋嗰个体力系好过以前， 越嚟越后生。 我记得我阿爷咧60岁退休啦，咁佢以前系校长嚟嘅，即系唔系啲粗重工作，都系斯文工作，校长嚟嘅。咁咧佢60岁都已经比较年老啦，佢话冇晒头发啦，得闲就行行市去睇下戏啊，下公园就系咁咯。 好型啊，一个校长咁 样。个外形系点样啊？ 系啊，高高瘦瘦， 唔系佢系肥肥地、圆圆地面咁咯。系啊，有你个肚腩咯，有你个小强式肚腩，即系一个大肚腩咁样咯。 系 咁不过而家一般人其实60-70岁，你都未必睇得好清楚，即系你未必觉得佢60-70岁咁样。 好多时候会吓亲你噶，即系你问佢哋：喂，几多岁啊？喂，估佢我60-零岁，出嚟我80几啊？ 系啊， 系嘛？而家好多时候都系咁样。 好好年青力壮， 我觉得同医学有关啦，同埋其实就大家亦都识得去点样固本培元啦，好好地去令到自己身体更加健康啦。我觉得呢样嘢系重要嘅。 啱，即系你点样 keep 呢架车或者呢个计咧，系好影响呢个计去到几多岁仲能够点样表现。 同埋呢一样嘢，我哋都好叻啊！其实我哋香港人系全世界 最 长 寿 噶嘛。好犀利！喺咁高壓嘅情況之下，係咪啊？ 絕對高壓， 壓力咁大，係咪？成個都話，大家都話好辛苦啊！喺香港度，但係唔知點解我哋係最 喂，有人話個壓力先令人長壽嘅噃。太他條咧，反為冇咁長壽。 我又覺得佢就係過猶不及嘅呢樣嘢，係嘛？你要好好地去善用壓力呢一樣嘢。我覺得若果你話你能夠好好地去利用佢，佢係一個動力。但係如果你係唔識得去點樣去舒壓，又或者佢就好好地咁樣去攞住拿捏到嘅話咧，佢就係一種壓力。嗰種壓力係會令人即係生病嘅。 我絕對一個成功嘅例子。 你絕對係 邊方面 我係有門，你踩我，你一放腳咧，我就彈得好高噶啦，你都捉唔到我啦。 你有冇彈？ 弹 啦！我觉得踩咗佢凹咗落去唔弹得上嚟，有时觉得 系咪好高深啊？呢个比喻 好高深，我几乎唔明，我几乎唔明。等我大读翻个大学学位先嚟听，你再讲多次。我而家唔明。 话题终结者， 暂时 话题终结者研究研究所 呢个伯咧就日本一位伯伯啦，今年就93岁， 劲啊！ 93岁，但系佢之前咧已经系做紧一份工噶啦，做紧一啲嘅夜晚嘅工作。啊，喺一间电玩中心啊，即系嗰啲叫机铺啦，我哋所谓香港人叫机铺啦，任职深夜时段嘅职员。佢就冇讲 exactly 佢做咩工作，系啦，但系佢喺间机铺度做。后来佢发现，咦，24小时营业嘅嗰间麦记咧，日本嘅麦记啊，请人咁样，同埋可以拣时段。于是咧，佢决定去应征啦，咁样，咁啊真系做咯。佢而家负责乜嘢啊？打扫嘅工作啦，同埋做一啲执头执尾啊，准备食材啊，咁样啊，咁样好犀利啊！因为佢每个礼拜咧。上4日工，每日5个钟。嗱，虽然咧你话唔系一个同正常嘅上班一族嚟比，都算系少嘅，即系话20个钟啫嘛，一个礼拜系啦。咁但系咧，喂，佢93岁咯，咁佢好中意呢份工，同埋咧，佢话咧同佢一齐做嘢嘅年轻人咧，大家有唔同嘅沟通啊，去尝试理解咁啦。90几岁同20-30岁嘅人咧，始终会可能有啲嘢唔同嘅睇法，不过佢又融入得好好吓。咁佢系呢一间店里边最高龄嘅啦，同一个店里边咧有一个人咧得15岁嘅啫，一个同事啊15岁，一个93岁，系啊，争70-80岁噶咁样啦。咁啊，店长咧就赞佢话佢做嘢好勤力，打扫得好干净，我系相信嘅，即系如果出得嚟做嘢， 老人家 系 啊，细心啲啦又 吓， 系啊， 尤其是系嗰个 generation， 我 觉得系啦。咁佢话系一个好嘅幕后功臣啊！ 哇，呢个正啊！如果你90岁咧，要你会做乜嘢啊？即系你 做呢啲嘢咯， 你冇大把钱吓。即系你要消磨时间。 我谂系做嗰啲我自己中意做嘅嘢咯。如果你话呢啲咁样嘅，算唔算系睇你劳动嘅？有时我哋又会唔会对于老人家有一啲唔系咁好嘅睇法？就觉得佢就佢哋应该系要好好地喺屋企享福啊，唔应该出嚟做嘢啦。但我觉得反而嘅就佢出嚟做嘢，其实佢系冇同呢个社会脱节。 系啊， 谂过呢一样嘢咧， 好重要。 同埋其实头先亦都讲到嘅就系话佢会有好多一啲社交，呢啲社交我哋又会觉得嘅就系话去老人家系咪应该同啲老人家去捉棋啊？ 其实又未必 点改佢，佢嗱，即系佢可以，不过唔可以局限咗，一定系老人家要同老人家相处。 我嘅感觉咪就系话，其实社会都俾咗有一啲嘅框框，俾一啲老人家，就系觉得老人家应该系 咁 噶啦。 应该咁， 其实有边个讲过佢应该系咁？ 同样地，咪后阿李丽玉提出一个 point 噶，老人家唔一定要着黑掹掹啊、灰沉沉啊， 系啊， 老人家都系着粉红色啊， 系啊， 扮靓啊， 佢都可以靓噶嘛。但系如果佢要靓嘅时候，嗰啲人又话佢林老又花丛我，你。有冇听过呢啲说话？ 听过 有噶，咁、但系点解嘅就系话，即系其实而家如果大家嘅年纪系会越嚟越长嘅，系咪应该要将即系个社会亦都要接受 改变 啊？ 那个 就系其实佢哋五十岁以后或者佢哋喺退休之后嘅话，仍然都系有佢哋自己嘅生活，而我哋系唔应该有咁多自己设限 嘅框 框俾啲老人家咧。 啱啊， 咁佢哋都唔好设限俾自己。我几多岁我要退休，几多岁我就要过啲咁嘅生活，我先至叫做符合到社会对于我的。 不过有阵时咧。不是只是老人家自己有没有框框，是个社会或者人怎样看的。例如说日本这个店长他请一个93岁的，你估香港会不会有人愿意请93岁的 人？63都闹你。 我就是这样的意思，你要打破这个框框，是要整个社会要接受这件事你才行得到。是吧？ 因为其实60岁、70岁、80岁他们都要生活的嘛。 不是，而是就是他累积了很多的经验，其实他是可以将这些经验跟后生仔分享的。 没错。 因为为什么我会这样说呢？就是我曾经做过有一个 NGO， 嗰阵时候我哋希望可以咧就揾到有啲嘅种子基金咧去做一啲类似咁样嘅服务，跟住我哋发觉就系、是，原来有人做紧，系咩嘢咧？所有嘅呢一间嘅机构里面嗰啲都系全部退休落嚟嘅一班老人家，有银行家啦，做唔同嘅范畴嘅，所有嘅小朋友如果想喺嗰度取经，例如我想自己开一间乜嘢嘅 智慧嘅， 佢哋就 系 一个智慧， 佢哋全部之前都系一个手掌。想即系巨权嘅人吓、 啊， 做好多好多嘢，做好多决策啊，见好多世面。 冇错，咁 喂，真系好过你读 MBA、啊。 如果你需要就系呢方面嘅一啲辅助，例如好可能嘅就系话我喺会计方面我唔识噶噃，就喺呢一间咁嘅机构里面去揾一啲退咗休，佢哋以前系会计师嘅哥哥帮你咯。或者就是你想去创业咩？有啲咩嘢你需要做到？你俾个计划我，我哋帮你谂下咁样。 哇， 好 嘢、啊！ 真系 呢 啲真系钱都买唔到嘅经验啊！吓， 嘥咗呢班老人家咧。 冇错，希望大家咧都好好地爱惜、尊重下身边嘅老人家，因为佢哋咧系智慧嘅宝库，人生经验非常之老练。 所以好好地尊重我哋，因为我哋就系老人家。 哦，原来 个 NQ 就系呢、 个。梗系啦，讲咁耐。 我明白晒，多谢晒。My dear, I like my toast on one side. You can hear it in my accent when I talk. I'm an Englishman in New York. See me walking down Fifth Avenue, walking cane here at my side. in combat gets you a command. Takes more than a license for a gun. Confront your enemies, avoid them when you can. A gentleman will walk but never run. The manners make of manners, someone said. 10:29，听呢个风速范围啊，雷暴警告有成啦。今日中午十点嘅29度气温，相对湿度74%嘅。歌名叫做《Englishman in New York》，我哋有 string 嘅呢首歌。将时间交俾新闻部听咧，10:30嘅新闻报告先。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10:30，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宣布，将开放竹篙湾检疫中心第一期同第二期，合共大约800个单位，让外佣来港检疫隔离21日，预计9月下旬可以启用。他说明白目前只有一间酒店供来港外佣检疫并不足够，因此当局会动用检疫中心的设施。政府会收回成本价，初步预计每日收取费用不多于500元。 竹篙湾有成3000多个位嘅，咁随住我哋冇咗本地个案，亦都冇乜嗰个所谓紧密接触者系需要检疫咧，系有呢、這个空间可以做一个俾外籍佣工翻嚟嘅检疫嘅设施嘅安排。咁而家我哋咧就系、是、决定咗咧系用竹篙湾检疫设施嘅第一期、第二期。嚟到去分開咧，嚟到做呢一類嘅防疫嘅功能。呢兩期大概有接近800個單位嚇。大家如果去過竹篙灣都知道，每個單位都唔錯嘅嚇，都好似一間酒店房咁嘅。咁我哋亦都只會用一個收回成本嘅價格咧，嚟到提供呢接近800個單位咧，俾外籍傭工翻嚟喺呢度進行21天嘅檢疫。初步的計算或者我們的指標呢，就是這個收回成本價每日是不會多過500元的，但實在的數我們會計，如果計出來的數收回成本是低過500元，我們就會收那個低一點的數，因為要重新安排過一個訂竹篙灣的單位的制度啦，和那個電腦系統啦，又要安排人手，因為我們打算是自己營運的，就用我哋嘅民安隊啊，或者係其他嘅部門咧嚟到營運，咁亦都要安排保安啦、清潔啦、膳食啦，咁所以而家我俾佢哋嘅指標咧係9月下旬，即係大概距離而家3個禮拜咧，我哋就可以開放使用。咁但當然開放使用唔等於佢唔可以早啲開放嚟到預訂嘅，咁呢個等我哋嘅同事咧有咗詳細資料咧，就再同大家講啦。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表示，截至昨晚，首劑新冠疫苗接種率是 60.6%， 目前肯定做不到開學前達至70%的階段性目標，希望在9月底能夠達標，但並不樂觀。林鄭月娥出席行政會議前又說，每日要有22,000人接種首劑疫苗才能夠達到70%，但過去的每日接種人數有時不足20,000人。預約人數亦都唔多，希望即日籌安排可以讓市民多去接種。目前公務員首劑疫苗接種率達到91%，醫管局員工達93%，安老院社員工就80%，官校教職員亦都達90%。佢表示未來有3個群組要繼續推廣，包括工作人口、12至19歲嘅學生同長者。目前70歲以上人口嘅接種率只有30%，80歲以上接種人士更加少。安老院舍的长者接种率更加只有10%，政府目前不会再推行强制措施，但必须要动员资源让他们尽快接种。一名怀疑患有先天性心脏疾病的中四学生，前年上体育课跑步期间晕倒，送院抢救之后不治，死因裁判官何俊尧今朝完成引渡三男两女陪审团退庭商议。死者19歲，生前在荃灣路德會呂明才中學就讀中四，在2019年3月18日不治。死者的媽媽作供時說，個仔就讀中三時曾經兩度在學校暈倒，醫生指他可能心臟有事。 在學童健康狀況調查表中，他曾經表示曾經入院，但懷疑漏填資料，他其後更新表格，填寫有心臟病及寫明不要做劇烈運動跑步。時任體育教師指曾經收到他的表格，但在事發之後才見到已經更新的表格。在天氣方面，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和雷暴，稍後驟雨增多，吹和緩東風，稍後風勢間中清勁。展望明日间中仍然有骤雨和雷暴，下午骤雨减少，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中午12点，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 75%。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196点，系跌352点，成交金额521亿5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11点，跌1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253点，跌170点。跟住部分港股做价，腾讯控股450.6跌15.2，美团228.8升4毫，中国平安59.45跌3.35，阿里巴巴155.4跌2.8，小米集团24.2跌6.5。快手80.4升2.6，恒生中国企业98.4跌1.26，友邦保险91.9跌2蚊，盈富基金25.76跌3.4，东岳集团25.4升1.85。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嘅汇价：港元7.786，日元109.85，瑞士法郎0.917，加元1.262，人民币6.472，英镑对美元1.377，欧元对美元1.181。澳元兑美元0.729，新西兰元兑美元0.703。日经平均指数报27,735点，跌53点。港金现价报16,830蚊，跌2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12.65美元，卖出1,813.4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同你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西行排到去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去红隧方向排到去芜湖街；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排到油荔村。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挤塞，龙尾屈地街。咁喺九龙方面，三号干线即系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落翻去连翔道咧嗰条支路就挤塞，车龙排到去奥运港铁站对出。亚皆老街去大角咀，近住胜利道一段慢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到桥底。喺新界方面，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跟住和斜村嗰段咧，仲系慢车，车龙去到御龙山对出。咁喺封路方面，长沙环道去旺角方向，跟住兴华街嘅慢线咧，因为水管急收需要封闭噶，就系长沙环道去旺角方向，跟住兴华街嘅慢线需要封闭，经过小心。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黄竹坑道郭亮雄桥面来回、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大埔丁角路映月湾来回，同埋青山公路中山台方向荃湾。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今日咧培训我哋乜嘢咧？阿超 B 培训我哋跳舞。 阿志哥好荣幸啊，有几位嘅 dancers 咧系陪佢一齐跳舞噶。 系啊，仲有啲 dancer 咧啱啱好加埋嘅年纪咧，先系你志哥嘅年纪嚟 嘅。你爸爸几多岁啊？ 而家30几。 系佢，超 B 啊！你爸爸？ 我生得你出，咦？你生得我出？你有冇谂过有一日你同你阿爺一齐跳舞啊？ 使唔使咁薄啊？李志刚， 为咗听众再薄啲都得啊！星期一至五晏昼1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志刚、超 B、罗敏庄、阿土 ，Made in Hong Kong。 18/22，二台好日子。 Hello， 我是车淑梅啊。晨光第一线这个名字我记得是徐益雄改的。我是第一代的女主持，主持了成十几二十年。之后呢加入的就有彭晴、嘉明、朱海婷。不过我最看好的晨光女主持呢就是现任那一位啊，崔神厨房的 Kitty 崔洁彤啦。 多谢淑梅姐，我会秉承你的专业精神，做好晨光第一线。 十八廿二，二台好日子。 RTHK Radio 2 完成接种新冠疫苗，达至群体免疫后，我希望第时由外地翻嚟，可以直接翻屋企，一家人好安全咁去院舍探爷爷嫲嫲，喺室内做运动都冇限制，成班老友又可以聚旧，放假可以冲出香港去旅行，可以回复正常生活。仲有咁多奖赏同优惠，全城启动，快啲打疫苗啦！ 大家好，我系 Sam 虚。只要乐观豁达，凡事向好嗰方面去谂，保持平常心，处变不惊，用松容嘅态度去面对命运嘅安排，就应该算得系快活人啦啩。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放手快活人。 Sam 大哥咧，仲开个演唱会啦，吓、佢上次见到佢啦，开个演唱会啦，咁亦都系咧，一样唱得咁好啦。我最佩服咧，就系佢勾指吉他嗰下，即系有时咧，即系上一年期咧，始终嗰啲关节啊、手指啊，如果你真系有啲叫做平时冇乜运动嘅人咧，系会即系生硬嘅。咁但系我见到佢仲系勾得好灵活啊，弹吉他咁样。即系样嘢完全一样啊！真系好犀利。 把声 做咩笑啊？阿比利， 唔系 阿 比利，比利强，佢无端端系会耷力咗，系啊，好奇怪。 因为佢头先讲咗一样好专业嘅嘢，佢话勾指弹吉他， 你得嘅咩？ 我唔识啊，我唔知咩叫勾指弹吉他、所以我觉得你 有两种啊嘛，有扫 有扫有勾，系啦，啲 solo 嘅时候你咪勾咯，系啊。佢每一首歌都系自己一路咁弹嚟唱嘅，你要记晒成个嗰啲 chord 啊。即系总之，你少啲记性，同埋你练少啲吉他都唔得。 我唔会嘅，其实弹吉他咧就有少少似我哋学揸单车。单车嘅时候你觉得好奇怪嘅，系、你永远都觉得就啱啱好耐都冇踩啦，但系你踩上去嘅时候咧，你一踩嘅话又 OK 嘅。 虽然系，但系你要记得啲 chord 先得噶嘛，即系每一首歌嘅 chord 记得晒。 我以前有个吉他手朋友咁。 哦 ，OK。 吉他手其实佢哋喺屋企嘅话系成日拎起就弹噶啦。 我都相信佢屋企应该成日成日弹，因为嗰样嘢 唔系练，但系佢成日弹。 唔系工作系娱乐， 佢喜欢， 冇错啦， 所以唔会生疏。 嗱，头先我哋讲到咧喺日本咧个93岁嘅老伯伯啦，咁样阿马小强先生啊，真系我好尊敬你嘅。费事我毒舌你啦，咁样。咁你到你即系七八十岁，当你可以有呢个年纪啦。咁我唔系话你冇，我即系当你有啦吓。咁你会， 我有两样嘢想做嘅。第一就系做司机，我好享受做私人嘅司机。 我都要问你想做啲乜嘢系我做嘅问题噶？ 私人嘅司机，即系譬如话啲老板啊，我开佢部车，然后就车佢。 点解你想做司机嘅？ 舒服咯。舒服咯，冇压力。 做司机未必舒服噶，其实因为其实嗱，喂阿 Sir， 我唔系 揸开车，佢真系唔知啦。喺马路咧，其实揸车嗰种压力，再唔好讲嗱，我讲我屋企，我以前住嗰地方咧，有个司机咧，佢日日咧九点钟佢就 on duty 噶啦，喺停车场坐等啦。但佢老细从来都唔会咁早落嚟过，可能系十一点先落嚟。我有问过佢，咁你想乜咁早？佢唔得噶，大家可以有时会早噶。同埋我系翻九点，我唔即系我翻嘅时间同佢出门口时间唔等号噶。我总之我要翻九点，我要翻九点。但系有时咧夏天咧，我见佢热到咧停车场，你谂下几热，冇风扇冇成噶嘛。 同埋你唔可以空转你嗰个引擎啊嘛， 你又唔可以煲冷气，系你唔可以开住架车煲冷气。佢就咁着件底衫咯，咁喺度慢慢喺度 瞓觉咯， 喺度等咯。 系啊，我见过好多， 司机未必 你知唔知噶？ 我知，但系我会听《风骚快活人》噶嘛，开住个心机。 OK， 是但啦， 系啊， 系啦，系咪钟杰姐啊？嗱，又嚟钟杰啦。OK， 多谢。Next， 另外我想做嘅，我哋俾 讲 埋先啊，两样嘢。第二个我真系想学一样乐器。乐器咧，咁我就去啲餐厅嗰度。 乜嘢乐器啊？ 最易学嗰啲啦， 有例如咧， 吉他啦，我其实最 吉他唔易学噶， 我知。 其 实 冇一样嘢系易 学噶。系啊，我曾经问过一个Benita 七十几岁，即系上次你识嗰个啦。佢话我问佢，其实我有冇机会学到你弹到你咁嘅情况咧？ 佢系由可能由二十岁开始学噶，你唔好觉得佢而家好叻。 佢话有，不过你要每一日不断咁弹。 系啊， 你如果唔系，你就嘥气啦。 系噶， 系啊，佢真系觉得你要不断弹，不断弹，不断弹，咁就有机会啦。 系 我又想， 即系等于你个宝剑一样嘅话，你一定要出鞘噶嘛。 出咗啦， 唔出鞘嘅话会生锈嘅人。 练习，练习，再练习。 系啦，就我想做呢两样，我觉得轻松嘅。同 Michael 咧 ，Michael 咧， 我想喺一个好靓嘅风景嘅地方开一间士多仔。咁每日咧就有人经过又买下嘢，咁我自己中意又开支汽水饮下。得闲攞又揼下水咁样，即系我成日觉得做海滩嗰啲 tuck shop 咧，你知唔知海滩侧边咪有啲卖嘢，即系好正。我即系听住海浪声嚟亲买嘢嘅，都系着住啲泳衣嘅。 我哋最主要呢样嘢啫， 所以讲你自己嘅就系精 结 所在。冇错，即系听咯。你而家老 唔系啊？即 系 好开心啊！你唔觉得喺一啲游客区做嘢嘅人，佢都感受到一种 holiday mood 嘅咩？我又好即系羡慕嗰啲喺布吉岛嗰啲酒店里边嗰啲咧捧餐嗰啲，即系每一个嚟到坐低食嘢都系开心，一家人啊咁。你去玩你唔会敲黑面噶嘛？即系你面日日对住开心嘅人，你都开心啲。 但系都有啲衰客噶嘛。 虽然系，咁唔系成日有衰客噶嘛。 咁啊系。 咦？咁我可以同你夹到喎，我去你个士多隔篱弹吉他。 千祈唔好， 走晒冇客，即刻冇。 又唔系你嗰个士多。 我又唔系啊，佢去士多。 系 啦，我咧就谂住想开间 coffee shop 嘅。 coffee shop。 咁我觉得嗰个成数应该系高嘅。点解我会有上一间 coffee shop 咧？就系始终就我自己都会中意喺呢一方面度钻研啦。第二样嘢嘅就我觉得嘅就系你有啲细艺啦，你每一日咧就要。打点呢啲嘢嘅时候咧，入嚟唔同嘅人其实都可以同你倾偈，有好多嘅故事，以及咧就系我成日都好怀念咧嗰阵时候咧，我阿爷同埋我阿嫲咧，佢都系开咗有一间铺头嘅，系卖山货铺嚟嘅。咁咧就会发 粉靓啊， 就会发觉咧就系其实佢哋好正，因为咧有好多啲叔婆啊，啲上咗年纪嘅老人家啊，佢哋就会聚集喺嗰间铺头嗰度咧。你成日会见到有一个影像嘅，就系两旁有好多嗰啲凳仔，佢哋 坐晒 地嘅。坐在喺度，大家打麻将，系有一个地方，所以叫做一个斗。佢哋唔收钱噶，冇嘢噶，就只不过喺嗰三百铺头就聚埋四五个。 即系到咗你退咗休冇嘢做，或者系年纪又 OK 嘅时候咧，唔系年纪，即系健康又 OK。嗱，健康唔 OK 啦，可能瞓喺屋企啦。但系出到嚟，我见到我屋企附近个公园咧，嗰啲伯伯咧就咁坐喺度，有偈倾又偈倾啦。冇嗰啲一个人咧真系好惨嘅，你见到全日就 系 咁喺度拍乌蝇坐喺个凳度， 系啊， 需要一啲人陪下佢倾偈，就 系 咁噶。 甚至乎嘅就系嗰啲人咧系你亲戚朋友嚟嘅，大家喺嗰度联谊下。有时候我会见到佢又好正，晏昼嘅时候冇咩客。佢哋会喺嗰度咧，就系打嗰啲纸牌啊，系啊，系啊，咁你会觉得佢就系哇，好正嘅一个地方，提供咗俾佢，咁跟住就系有啲人可以喺咗出入入嘅话，亦都有啲人气。咁我觉得佢就系人系需要人嘅， 要啊， 所以我就觉得如果系嘅话，开一间 coffee shop 嘅话，我会觉得会更加有呢一种嘅能够秉承到嘅就系我阿爷同埋我阿嫲吓，佢哋曾经就系做过嘅嘢。 你可唔可以俾我挂单喺呢个？ 唔可以，唔可以，唔可以， 俾你挂就得。 系，快啲挂啦！ 挂念啊，挂念！ 我就喺呢个 coffee shop 嗰度 挂念， 弹吉他点啊？日日弹， 但系有 要唱歌啦。I didn't know what day it was when you walked into the room. I said hello unnoticed. You said goodbye too soon.Breezing through the clientele, spinning yarns that were so lyrical. I really must confess right here, the attraction was purely physical. I took off.Of yours that in the beginning were hard to accept. Your fashion sense, beards, lip prints, I put down to experience. The big bosom lady with a Dutch accent who tried to change my point of view. Her ad-lib lines were well rehearsed, but my heart cried out for you. You're in my heart, you're in my soul. You'll be my bread should I grow old. You are my lover, you're my best friend. You're in my soul. My love for you is immeasurable. My respect for you immense. You're ageless, timeless, lace and fineness, your beauty and elegance. You're a rhapsody, a comedy, you're a symphony and a play. You're every love song ever written, but honey, what do you see? Your every schoolboy's dream. You're Celtic United, but baby, I've decided you're the best team I've ever seen. And there have been many affairs, many times I thought to leave, but I bite my lip and turn around, 'cause you're the warmest thing I've ever found. You're in my heart. 网上情，当你感到灰心，相信好多人都试过呢一种感觉，觉得自己就嚟挨唔住啦，身心俱疲，对未来感到迷茫甚至恐惧。其实人嘅一生就由一个一个嘅困难同埋挫折构成，呢啲嘅困难同埋挫折并唔系坏事，反而系我哋成长改变的一个契机。当你感到灰心的时候，请记住这三样东西。第一，凡事不要为难自己。不知由几时开始，有时我们遇到一些挫折，总会将它放大，为了一些不痛不痒的小事突然之间觉得很不开心。就算吃饭被个侍应生不小心整污糟件衫，就会成日的心情都没了。又或者想买的东西被人买走了，就会难过好几日。其实我们没办法令发生了的事情再来一次，也都没办法可以得到自己所有想要的东西。抱怨多了，受的是自己；惆怅多了，苦的还是自己。人生短短数十年，千万不要为难自己。第二，一切都会慢慢好起来的。人的一生就好像一次的旅行，沿途有数不尽的泥泞，但是亦都有很多的春花秋月。如果我们一颗心总被灰暗的尘埃遮盖，那就会失去斗志，失去信心了。如果我们懂得微笑面对一切困难，一切的挫折，生活就会越来越好。没什么成功是轻而易举的，我们的人生就是一次一次印证着这个道理。冇经历过挫折嘅人生，唔系完整嘅人生。第三，永远唔好睇小自己。生活会带俾你啲意料之外嘅打击，同样都会俾你意想不到嘅惊喜。落雨嘅时候，有人会抱怨，有人会欣赏。好多时候，当我哋面对困难，唔系真系无能为力， 而系我哋冇激发自己嘅信心去对抗佢哋啫。所以千祈唔好睇小自己，你得嘅。要相信你嘅身体系住咗一个超人，遇到困难，只要你愿意，都可以打赢。喺好多人嘅眼里边，觉得挫折系唔可以战胜嘅。面对挫折，只能够望而止步，心生烦恼。其实，俾自己足够信心，勇敢面对困难，就可以越过呢一个嘅烦恼噶啦。正如法国作家巴尔扎克所讲，挫折就好似一嚿石头，对于弱者嚟讲系一个绊脚石，阻住你；对于强者嚟讲系一个垫脚石，等你可以企得更高。当你心灰意冷，当你感到绝望，请记住头先同你分享嘅三样嘢。唔好为难自己，唔好睇小自己，只要有信心，记住这个世界就在你的手掌里面，一切困难都会过去。 命途命途满是得失分界线，每步每步都似踏进交叉点，当初不信命运，但信机会，直到今天自信的心仍是不会变，只盼可以抓紧光阴一串串，往日那份憧憬自信不会断，艰苦险恶道路逐上一段段，轮到得失未到终点，谁又可计算？用自信心完成每一天，过去了似未能还原，真醒心是长远。孤军皆自愿，心愿自信定能圆，一切皆自愿，只管艰难成败不去算。 败不去算。心定能圆，不理多辛酸，只管耕耘，成败不去算。今天阳光正暖，我的心更暖。 Danny Summer 嘅呢一首歌曲吓，新交叉点去到时间差唔多11点噶啦。 嗯，冇错，一阵间翻嚟我哋会有漂流教室。 欢迎笑。 全欢呼。中美气候特使将展开面对面对话。国家生态环境部公布，应中方邀请，美国总统气候问题特使克利今日至星期五访华期间，会同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使谢振华在天津会谈，就中美气候变化合作、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26次缔约方大会等交换意见。在天气方面，同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正影响广东沿岸地区和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稍后骤雨增多，吹和缓东风，稍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间中仍然有骤雨和雷暴，下周骤雨减少，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雷暴警告日后时间去到中午12点，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146点，跌392点，成交金额635亿8千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04点，跌2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203点，跌219点。跟住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449.8跌16蚊，美团229.8升个四，中国平安59.1跌3.7，快手81.9升4.1，阿里巴巴155.1跌3.1。小米集团24.2跌6.5，盈富基金25.74跌3.6，友邦保险91.45跌2.45，恒生中国企业90.8跌3，比亚迪股份253.6跌7.8。汇市方面，部分外币对港元的汇价：美元7.786，英镑10.72，瑞士法郎8.5，澳元5.68，加元6.171，新西兰元5.471，欧元9.195，每百元对港元7.088。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3.086。日经平均指数报27,735点，跌53点。港金现价报16,830蚊，跌2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12.96美元，卖出1,813.4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喺景隆街；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交通回复正常。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近住河东夫人纪念堂一段咧就挤塞，龙尾喺蒲飞路。在九龙三号干线，即是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啦，落翻连翔道的支路咧就车多，而家排到去南昌村。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最后环保处提醒你，停车熄匙有助改善路边空气污染。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 港台电视31，残奥共融体，没有不可能。 残疾人奥运会是一项为身心障碍者而举办的综合型国际体育赛事，参赛者包括移动障碍、截肢、失明等等带有身心障碍的运动员，而每次奥运会的主办城市都必须兼办残奥会，所以今届残奥会就是在东京举行了。 紧贴东京2020残疾人奥运会，港台电视31、32全力直播残奥赛事。 二台话你知， 天然橡胶是一种坚硬而柔韧，并且高度防水的独特材料，用途极广，例如可以用来做车胎、鞋底、引擎、绝缘电线或者其他电子零件等等。 全球现时每年大约生产2000万吨的天然橡胶，几乎全部来自热带森林小农户经营的小规模橡胶园。印尼就是其中一个主要的出产国家。 在橡胶种植园的工友每日要好小心地割开树皮，提取裂缝处流出的乳白色树液，然后将生橡胶汁压成片状，放在阳光底下晒干。 这些小规模种植农户提供了全世界 85% 的天然橡胶，不过有迹象显示全球的天然橡胶可能很快就会消耗尽。 原因是越来越多橡胶树受到黄叶病的影响，令它们变得难种植，再加上气候变化已经令到全球橡胶供应下降去到一个危险的程度了。 想收听更多与印尼相关的资讯，记得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朝早六点至八点 ，Beautiful Sunday。 声音演绎崔杰彤、诗芬。 二台话你知， 一份常餐饮奶茶喺度食， 要碗鱼粥饮冻柠茶拎走。 呢几十年，无论外卖定堂食，都越嚟越滥用即弃胶餐具，但呢类餐具往往用一阵就抌，破坏生态环境。为了环保，市民和餐厅记住食嘢走数。环保署正就管制即弃胶餐具进行公众咨询，快啲在9月8号或之前到 ldpt.hk 分享你的想法啦！ 大家好，我是郑丹瑞。咩是快活啊？快活的定义就是健康，有健康自然就会快活，不单止快活，仲是好风骚咁去快活。有健康。咪就是一个风骚快活人咯， 知你风骚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马老师，漂流教室 ，floating classroom。 啊，老师啊，我唔知点解觉得你漂流教室咧好流啊，系啊， 系啊， 个漂字我 feel 唔到，我 feel 到个流字， 点解嘅？ 不如叫好流教室啦， 都好啊。 咁你今日好流教室教咩？ 讲翻上个星期嗰单嘢， 再讲翻上次嗰单嘢， 唔系，讲咗第二度啊嘛。 系啊， 好。 上次个题目咧就系和谐 啊，系 唔买新鞋。 上次我虽然我讲咗一个咩租人办公室， 结果你系 就讲咗另外一单， 系啊， 所以咪变得流咯。 O K， 好流教室系啦系啦， 再讲一次个题目咯。和谐买新鞋，同鞋白手。乜鞋都好，千祈唔好鞋鞋声，嘻嘻鞋鞋。 其实真系唔好鞋鞋声，有时咧啲人咧口头禅嚟噶嗬。 系啊， 我你有冇识呢啲人啊？ 有啊， 我都系咁啊。 你冇留意噶，你每一日翻嚟唔知点解，你一定系一掟低个袋就跟住就。 系。 你又唔系鞋咁样，你系你一定会唞一个大气咯。你要戒啊。 O K， 好。 同埋头先阿 Sarah 讲咗关键字。就係掟個袋， 係啊， 我冇掟個袋啊， 係你係你去好大力咁樣將佢，你唔係發脾氣，你係會將你嗰個 唔係因為可能我背囊重啊，我有啲如釋重負， 係啦，跟住你就一定係有一下咁嘅。 嗱，我懷疑 咗你好耐㗎啦， 佢個袋有一半嘢係冇用嘅，其實攞去 裝過咩？ 唔系冇肯定系。 O K， 即 系等于我哋以前翻学都系咁噶啦。你系惊嗰啲人啊嘛，所以你咪带多啲书啊，咪带多啲嘢啊。 其实我有时咧，我都会唔知道点解我袋咁重啊。我都 你 一攞出嚟 睇下，系啊，有一半嘢。 我肯定我都 我 赞成 你包啊，一半嘢冇用。 你要执书包噶。 我有两样，我有一样嘢咧，其实 open lap 咗嘅。不过唔好讲我啲嘢啦，讲你嗰个咪，因为又炒开。 唔紧要，嗰啲系流噶啦。 你有冇把缩骨遮？ 我有一样系 open lap 咗，系乜嘢咧？就系眼镜 reading glass。因为我试过咧，有阵时咧，我眼镜会啪一声。嗰、那個鼻啊斷開咗，我就冇得用咯。咁但係因為做節目，你去邊度揾啫？ 冇 嚟托住噶嘛。咁所以我長時間戴兩副眼鏡。 呢樣 呢個係 for safety 嘅，唔係好重啫，扣唔成你個包咁重嘅、 嗯。OK， 好，講翻你嗰個好鞋，好鞋。 嗱，各位，我做咗咁耐呢一個漂流教室，你哋都係話我失敗噶啦。 我冇啊，冇啊，我冇咁講啊。 我係我講嘅。 我冇話你失敗啊，我話你好失敗啊。 我一定會負責嘅，因為我同你講咗，我聽聞冇一次你係同人哋做一大波脊係嘛，但啲波脊係成功嘅， 冇錯 咁咯。 同埋佢識埋，識埋嗰啲人咧都係想揾快錢，係 啦 咁樣，係 啦， 所以話咩人吸引咩人， 就係啦，吸引力法則咯， 冇錯啦，即係廁所啲一定臭嘅， 梗 係 啦， 你唔會發覺咦個廁所咁香嘅，係 啊，臭罂要出臭草嘅，係咪？飯桶又要裝飯嘅咁樣，即係咁啫嘛。 明唔明啊？ 我明啊， 明唔明啊？ 但佢唔明啫嘛， 我絕對明。而家講翻呢個成功案例， 講咩啊？ 呢個成功例子，這 個、 哦，今日個成功例子， 國際買鞋啊， 咁唔係好聽， 唔好聽，係啊，要失敗嘅例子，係啊，要失敗乃成功之母先至好聽， 唔好聽嘅應該唔好聽。 放棄 我點就不要放棄治療俾你聽 但係我唔係好信佢係成功，佢可能覺得自己係成功 嘅 啫， 真係成功嘅。話説有一個嗰陣時喺廣州做緊一個購物電視，咁我哋嗰陣時幾年前咧，其實購物電視喺國內咧，真係式微嘅啦，冇人睇，除咗啲阿姨睇之外， 即購物台 係啦，即成24小時都不斷 買嘢買嘢， 好多地方都係㗎。 半小時一個環節，半小時一個環節嘅，真係冇人睇，除咗啲阿姨買咩咧？買茶葉啦，買嗰啲叫 保健品啦， 係保健品啦， 無無謂謂嗰啲咩鑽石啊、假㗎 啦， 係啊，我知我睇過，因為 係啊，好悶嘅，已經係即就嚟冇人睇，接得咁 做唔到嘅呢啲係嘛？網上購物而家即 係好啲， 冚曬。 近年會好翻啲，因為又唔准出門口啊等等，大陸都係有啲地方唔准出門口，咁啊會好少少。今次咧，哇犀利啦！我覺得真係成功咧，就係將所有嘅我識嘅客去組合起嚟，然後就既做節目，又可以喺個購物電視嗰度買嘢，因為其實購物電視台咧就係同一啲當地嘅電視台掛鈎，你攞咗佢個名，因為大陸你唔可以自己搞媒體，咁 即係擺上嗰啲有牌嘅電視台度播，係咪咁意思？ 唔係自己有條頻道，但係譬如話香港電台知購物頻道咁啊， 即係大陸即係講緊， 係啦， 唔係呢度，唔好亂講， 唔係呢度，係咁嘅意思，咁。因为你嗰时冇生意我又负责啊，帮佢谂啲生意翻嚟啦。 即系嗰个电台其中一个 channel， 你可唔可以咁样讲？ 可以咁讲、啊，就 系、 是、购物嘅。 即系你帮佢谂啲生意。 冇错， 但你自己都冇帮自己谂啲生意。 我有啊， 佢咪就系帮人哋谂一条生意。 你自己都谂 自己嘅生意咯。 你自己都谂唔到生意，俾自己你点帮人哋谂啊？ 你唔好理我。 你用边个脑谂啊？ 左脑。我用左脑谂， 我用左脑谂。 系 其实揾佢嗰啲人咧，有冇查证过佢嘅业绩嘅咧？嗬，系咯，真系 我都唔知 道。系啦， 我谂其实可能佢啲朋友揾佢嗰啲都唔系志在系同佢系咪做生意噶啦？ 嗰啲都系走投无路， 系 揾唔到其他人啦。即系你借唔到银行啲钱，咪去啲大耳窿度借咯。 咪又系咁咯？ 你都知道大耳窿唔系好嘢噶嘛？系咪先？点解啫？因为银行唔借俾你。 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你点解啊？ 揾嗰啲制作公司好嘅，咁就算啦。系揾间入入。地噶啦，啊好留教室嘅， 系咪先？ 唔紧要， 继续啦。 咁有个客，佢系做鞋业嘅，30周年啦。佢问我为咗啲咩搞啊？即系佢又想 鞋业都要搞嘢嘅咩？ 要 咩 啫？ 嗬， 系咯， 都已经做咗30年啦。咁其实佢 你 set 你个 brand 已经 OK 啦。 系啊， 系啊。 但系因为咧，有啲鞋咧，即系等于我有个香港嘅婚纱铺嘅老板朋友。因为佢又做咗几十年，佢话而家啲后生咧 唔着婚纱， 唔係啊，唔會去呢啲咁嘅有三十， 係 啊，因為佢話哇，我媽又喺呢一間鋪頭影，佢、 哦、 唔會係啊。 因為呢個咧可以諗個新嘅 brand， 即係殺出嚟。 係 啊， 啊， 啊，所以其實啲鞋咧都係啊，即係好老土嘅，有啲比較舊款啲。咁佢係喂。谂啲嘢啦，咁我收咗钱之后，梗系要谂啦。 梗系帮 你 做代言人、啊、 你收咗钱添嘅嗱，你已经 收钱， 唔系睇你谂唔谂到先俾钱你咁。 唔系噶， 收 钱，所以咪失败咯。 咁你收咗钱，如果谂唔到，要唔要呕翻俾佢？ 唔使咯，佢走佬啊。 咦，呢单嘢又谂得过喎。 走啊嘛， 走翻翻嚟香港， 又谂得过。 一定系咁样，我觉得系咪？ 系咁，佢就话喂，帮我谂啲嘢啦，我又结合咗，喂，不如咁啦，整一个叫做童鞋白手。因为普通话一个鞋同和鞋个鞋着鞋个鞋一样嘅吓，咁呢条桥咧佢话喂得，咁、我就联络咗 和鞋同鞋系一样音咩？ 和鞋 鞋 鞋 同着鞋个鞋一样音。 其实我哋广东话都系啊， 系啊 系啊， 系啊 系 啊 系 啊。咁佢又已经听我讲呢个同鞋白手，佢已经拍案叫绝噶啦。 佢拍台闹你俾啲咁入嘅嘢佢，你搞错佢嘅身体。 你以为我 唔系 啦？肯你 佢拍台唔系一定赞你嘅大佬， 系叫绝。 系叫住你，系叫住你 stop， 系绝裂啊！佢话拍台叫绝 裂 啊，系啊，唔系绝啊，你搞错啦！ 你咪因为人哋 我 系 当 因为讲普通话，所以你听唔明啊！ 拍台唔系一定赞你啊！ 我都话噶啦，我以为佢自己成功咯。 拍台就话佢，诶，你拍台即 系拍案叫绝，系咁意思啊嘛？系啊， 佢真 系 叫 绝， 事实就系诶，咁不过话诶好，因为咧我话俾佢听，嗱，帮你拣一个叫和谐白手三十周年。嘅庆典咁啊点咧？就我又揾咗 即系 个 类似记者招待会系咪？ 我帮佢搞一个 event 系啦。 咁啊速度生 追究你呢句说话 咩话？佢讲咩啊？听 我唔好理佢。你讲多次俾你，我唔追究。 因为佢咁样嘅话，佢就揾自己做代言人。佢鞋面， 我唔追究。 个口都系， 我唔追究，我唔追究。哎、 好啊，好啊，好啊，同鞋白手，就用头先佢讲嗰四个字，咩口咩面咁样，系啦，系啊， 我 就跟住你企喺门口， 系啊， 系啊，完全系对应晒咩口咩面嘅， 嗱、exactly ， 到咗个底线啦。我再耐，我追究。 我试咗咁多年嘅，我而家先试到佢条底线。 系啊， 我再落去就追究噶啦。 咩口咩面啊？ 系啊，系啊，系啊。咁、我就揾咗一个老友，佢喺深圳一个大梅沙、小梅沙再入嘅一个沙滩，佢里面有一个叫婚纱摄影基地嘅，好靓嗰度，成个长沙滩。咁、我就话喂，不如咁啦，三十周年整一个咧。因为嗰时咧又 影婚纱照， 相睇亦都系喂嗱， 唔系到而家都好咩噶，都兴噶， 兴啊！咁我就话嗱，搞个 event 就响佢嗰个婚纱城嗰度搞，冇错。结咗婚三十周年嘅可以去参加， 系 啊，或者你 特关鞋咩事啊？ 我哋梗系有办法，你听我讲埋先。 同鞋白手啊嘛，咁咪就结婚咯， 系啊，咁就搞一个相睇嘅环节，就希望吸引啲年轻人。结咗婚三十年咧，就系另一个嘅age group，就系比较啲年长啲嘅吓。咁佢觉得又拍案啦，又拍一下啦。咁跟住咧，你啲鞋就喺我购物电视嗰度买，攞三十款，三十蚊一对嘅，攞出嚟做下个势。 即系30蚊卖俾人， 系啊，30蚊一对， 本来卖20蚊嘅啫，系咪？ 系啦，冇错。又或者有啲系5蚊嘅啫，咁就30蚊咯。因为要庆祝佢 平咗你噶啦，30蚊。 系啊，所以咪拍案咯，系啦，帮佢去晒啲货，冇错。 红灯着咗啦。 咁啊点啊？我要向佢发誓啊！ 我想问点啊？你嘅成功 咁又点啊？点成功咧？你觉得你自己？ 我话好多人报名 哦， 系嗱，相睇嘅唔使钱。庆祝嗰个三十 周 年 嘅 就要俾钱，30蚊啫，纯粹系大家可以去嗰、那个 参与 滩嗰度过一晚嘢，因为 海滩 过一晚， 用海滩过一晚嘢。 嗰个婚纱佢有一个基地，佢有一个小酒店嘅，因为嗰个成个沙滩 即 系 酒店过一晚嘢。 系啦，于是啲人好著约，因为佢哋好少。 30蚊可以喺酒店过一晚嘢啊？ 我哋。梗係嗰個 包 底 啦， 諗住叫佢大堂坐咗，可能分分鐘喺酒店裏面㗎啦。嗱，大堂坐 支水㗎啫， 係啦，嗱，係啊， 影一張相好似好開心咁樣， 你過夜你咪接，你中意過夜過夜咧，坐喺門口就得 咪 得。 點解你諗埋啲咁陰功？ 因為我哋識你咯， 因為你係做開呢啲嘢 啊。係啊， 因為你係咁上下嘅啫， 你叫陰功強啊嘛。 係啊， 水人，你哋都諗。 草。 梗系咁啦，你系大约系咁噶咋？我惊连水都冇啊！ 有，我哋识你太耐。 系啊，太明白你啦。 俾你困咗好多次啊嘛。 嗯，冇错。 我困都系为咗你哋啫，我困啲嘢翻嚟俾你哋。 我得到乜嘢啊？我咩都冇得到，我仲要俾人闹。 你个名叫万事坤啊嘛？ 系啊， 系啊， 就系咯。 OK， 继续。咁好多人报名啦。嗱，总之个婚纱嗰度咧，又有啲婚纱嘅套餐，又喺我购物电视嗰度买。总之咧，大家串起上嚟一齐玩，咁啲人去到嗰度咧，第一个项目 串连起嚟，咪你以为你讲啲唔好嘅字眼？ 串连起上嚟，大家即系协同效应，我都系讲翻啲专业嘅 terms 俾你。 好啊，好好。 协同效应， 第一个系协同效应。OK， 好，讲就奖知识， 仲有一个拍个照住，拍个叫住你唔计啊！ 帮我叫住，有几特别啊！ 寺院里面有早已经有， 即系你话协同效应系一啲专业名词，我都唔教。 系啊， 拍案叫住点点有咩咁特别啊？ 点可以 咁 我自己话得 口口面又系咪专业名词啊？老板， 啲和谐白手咧系咪好专业 啊？专业啊，专业啊，专业专业。咁你又讲埋快啲。唔好净系笑啊，老板。 系啊，你 O K， 跟住咧，我第一个环节 有 冇 呢个协同效应系咪？跟住你有几多间人帮帮？ 呢啲叫挟持效应。 系啦，冇错。 入咗洗湿个头，呢叫挟持效应。 跟住咧，去到嗰个海滩咧，第一个有游戏玩嘅，即系成晚嘅风俗安排好晒。 佢哋点会同你玩一晚啊？ 因为佢哋喺嗰度过夜嘛。 但你会眼瞓 三十蚊啊嘛。 哇，三十蚊啫嘛。 食完夜晚饭咪翻去瞓。 佢所有啲都系协同效应咪？即系可能食嗰啲嘢嗰位又另外一个老板出钱嘅。系咪咁嘅意思啊？系啦，婚纱又有另外一个老板出， 即系大家即系集资咁 就啦。另外，我又喺电视台嗰度咧播呢个特辑啊嘛，于是佢哋会觉得 好成功， 好抵系啦。咁另一个环节系咩咧？我觉得好成功嘅就系 你今日乜都话好成功嘅 沙滩。 沙滩咩嘢？ 因为有协同效应。 个沙滩做咩咧？ 沙滩咧，女士全部着婚纱。 哦。 跟住个男士上身着一个铁丝头。 系。 下边着 泳 裤。啊。男嘅仲着一对个鞋叶嘅一对高踭鞋。嗯、 男仔着高踭鞋。 系啊。 嗯。 孭住个女士就喺沙滩嗰度。 嗯。 比赛 跑步 。 你成功吓走啲客啊嘛？ 系，我都系咁话。 呢张呢个咧好多 好不伦不类。 啊、 有少少不倫不類， 唔係叫因為咧個 其實外國有一個咁樣嘅比賽嘅，係 啊， 男士 著高踭鞋，男 士著高踭鞋，跟住孭住個女人，佢就話特啲咯，即係要著條 咩 泳褲係 咪？ 唔係短褲啫， 短褲啫， 短褲上面著嗰個禮服， 係 啦， 孭住自己個老婆跑步嘅， 但 係 咧難就難在咧，因為喺沙灘嗰度咧，所以咧啜住啊，好即係啲成個場面咧， 佢就學學到好哈哈，好好笑啊！你睇下佢， 行唔到 啦， 行唔到。哎呀，佢条裤甩咗啊！ 系咪咁嘅意思啊？ 点解你用啲咁衰嘅啫？你 唔系啊，几木偶啊，几可爱 啊！我系专登将你呢件事变得戏剧化啲， 可爱啲啫嘛，美化佢啫嘛，系啊。 咁我唔出声啦， 唔好笑啊，唔好讲嘢啊， 我交俾你啦， 知唔知啊？好，咁我哋 讲啲嘢，我唔讲啲， 就此腰斩，唔好轮流转咁。好讲落啦。 撞向地壳，赶快将自己抱紧自己，脱下恋爱壳，尚有外壳，可得可脱胎。美丽正受到雾气遮盖，一个人露出承受太耐，跳下去为你为我为爱，为命运意外，就在华丽世。世界已不在，谁偏偏一再等待，到终于不记得等待，到心中开一个激激海，来激激海，能越刺越痛，越有未来，伤害到终于不觉得伤害，若你在叫唤我归来， Thank you. 界已不再，谁偏偏一再等待，到终于不记得等待，到心中开一个荆棘海，来荆棘海，能越刺越痛，越有未来，伤害到终于不觉得伤害，若你再叫唤我归来，归来，荆棘海，然后你在我在。 是羽毛球运动员朱文佳，我会选择林奕匡所唱的新一天的。运动员其实每一刻我们都是追梦的，希望我们香港的运动员永远都举足向前，寻求新的领土，做好自己的本分。 好，快到十一点半啦！ 加油！ 听紧风骚发言啦，雷暴警嘅有时间今日十二点钟，欲知阿马老师告富士后事何咧，就唔好问我，问佢。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一点半，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表示，目前冇计划将能否进入处所同疫苗接种挂钩，但如果有另一波疫情，政府就迫不得已要考虑，届时可能要以接种疫苗与否划分市民能否进入特定处所，但强调暂时未有呢个计划或者时间表。佢出席行政会议前表示，长者特别系相信医生，希望醫生令到長者放心，又認為長者的親友和子女都可以勸長者打針，例如學生可以用希望盡快上學為理由，勸家中長者接種疫苗，因為多些人打針，學生就不用長時間留在家中面對電腦。林鄭月娥又認為傳媒和與其是詢問政府有什麼板斧鼓勵市民打針，不如努力推廣呼籲市民接種疫苗。行政长官林郑月娥不同意警方国安处早前去信支联会要求提供资料是打击公民社会，指出政府尊重公民社会，香港有大量智库、研究机构和非政府机构，他们都肩负公民责任，改善香港的情况。无论这些团体有没有登记，只要他们破坏国家安全，甚至提倡香港独立和勾结外部势力，都不能接受。有信心警方妥当运用权力，重申香港国安法并非无涯，在有必要时候要全面实施和运用，以保障国家安全，杜绝任何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就热血公民郑松泰被取消立法会议员资格和选委会当然委员的资格，林郑月娥表示国安委工作不会对外公开，期间曾经要求当事人提供资料给他回馈意见，指出工作是按早前通过法律的正面和负面清单进行，掌握证据才作出有关决定。 暂时唯一俾菲律宾同印尼外佣回港检疫嘅指定酒店荃湾思丽酒店，一共有409个房间。劳工处回复查询时表示，基于公共卫生考虑，指定检疫设施会以八成入住率为上限，即系酒店最多只可以开放327个房间。劳工处话会因应整体订房情况调整每日可供预订房间数目。根据检疫设施提供资料，有八成外佣确认今日入住，昨日就冇外佣入住。局长卢志光上星期四公布安排时提到，会有一间酒店提供一共系409个房间，每一名外佣喺呢啲高风险地区嚟香港需要检疫21日，以此计算，预计每日平均只有不足20人可以来港。东京残奥硬地滚球混合 BC 二级个人赛八强，港队的杨晓林以5-6不敌巴西的山道士，未能晋级。山道士是2012年残奥金牌得主，今场首局他先取5分领先，杨晓林随后两局分别是得到2分和3分追平。到决胜的第四局，山道士发出目标球，随后他投出的球大部分时间都是最接近目标球。杨晓林投出全部6球之后都未能扭转局面，山道士就仍然有几球未投，他最后再赢一局取得1分，杨晓林以总比数5-6落败。在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雷暴，稍后骤雨增多，出和缓东风，稍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间中仍然有骤雨同雷暴，下周骤雨减少，随后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了中午12点，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140点，跌398点，成交金额728亿4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01点，跌2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181点，跌241点。跟着部分港股做价，腾讯控股451蚊，跌14.8；美团229.6，升2.2；中国平安58.2，跌4.6；快手81.7，升3.9；阿里巴巴155.9，跌2.3。友邦保險91.5，跌2.75；小米集團24.3，跌5.5；盈富基金25.74，跌3.6；比亚迪股份253.4，跌8蚊；恒生中国企业98.6，跌1.24。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嘅汇价：港元7.786，日元109.87，瑞士法郎0.916，加元1.261，人民币6.469，英镑对美元1.378，欧元对美元1.182。澳元兑美元0.73，新西兰元兑美元0.703。日经平均指数报27,851点，升61点。港金现价报16,860蚊，升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14.37美元，卖出1,815.4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跟你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新鸿基中心，咁去北角跑马地方向比较多车，车龙去到中环广场对出；西行过海，龙尾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马会大楼对出；香港仔隧道的慢线落湾仔，车龙去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近住河东夫人纪念堂一段挤塞，龙尾士美飞路；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厂街一段亦都挤塞，排到花园道口；司徒拔道落山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咁喺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芜湖街。喺新界方面，环保大道出翻去九龙方向，近住日出大道一段挤塞，车龙去到骏逸街对出。咁补充翻咧，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咧，又有车龙噶，车龙去到欣怡花园。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踩单车要量力而为啦，保持安全车速，同前车保持安全距离，仲有唔好左穿右插啊！咁部分地区落紧雨，天雨路滑，请你小心驾驶。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take your mind, let the music take your soul.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香港医学组织联会代表、香港儿科医学会会长叶柏强医生， 小朋友比较多的慢性病可能是譬如器官敏感啊、哮喘啊、湿疹啊，又或者可能有啲各种各样嘅脑梗啊、抽筋啊嗰啲情况。但系所有头先我提及呢一啲慢性病咧，其实都适合打针，我哋都鼓励佢尽快打针嘅。而喺小朋友身上咧，真正比较严重，我哋要小心，唔可以直接打针嘅病症咧，非常之少。譬如就對翻今次喺香港剛剛可以去到12歲以上小朋友打嘅伏必泰疫苗咧，除非佢曾經試過對伏必泰疫苗，或者佢一個主要嘅 PEG 成分入邊發生過嚴重嘅過敏反應。除此以外咧，無論包括咗食物敏感啊、濕疹啊、哮喘啊依啲小朋友咧，其實全部我都鼓勵佢盡快打針嘅。 我們在乎你，香港電台同心抗疫。 大厦要维修排水渠，咪要使好多钱？ 申请政府同市建局嘅楼宇排水系统维修资助计划啦。楼龄40年或以上嘅合资格楼宇可以得到维修工程资助，资助额最高可达工程费用嘅80%。第二阶段申请已经开始，合资格楼宇业主无论有冇收到相关法定命令，都可以申请。 等我即刻打市建局热线3188-1188，了解多啲先。 Hello， 大家好，我是 Jason 陈柏宇。乜嘢先是一个快活人？我就觉得咧，就是一个健康啦、知足啦、又开心啦、又有目标的人啦。不过最风骚快活就梗系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到1点的风骚快活人啦。 记得听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10点到下昼1点钟，风骚快活人。 乜都讨论区， 今日我哋讨论嘅系点样先至系你嘅好朋友？ 唔系咁易做我个好朋友噶，我话俾两位听， 我冇人想做。问题系 我要求好高噶， 莫到你再选择人，人亦同选 择你。你要啲选择啲咩？你讲下。 系啊，有咩特质啊？ 我知道，如果要有乌蝇嬲啦，同埋成日谂埋啲即系呃人嘅嘢啦。 系啦，又系话题终结者啦。 系啊，系咪要咁啊？ 系咪啊？ 唔系，我觉得好朋友系真系要包容你，同佢一齐笑过、喊过、经历过，你真系好朋友啦。我自己有一到两位。 今日咧，我哋有啲街坊啦，有一个街坊咧，一阵先讲边个啦。咁佢讲咗一个得意嘅 point， 我都喺度，佢做完之后我都反思。佢好朋友咧，未必一定识咗好耐，就算啱啱识，但系觉得好啱啲，都系好朋友。 我拜。 咁我有少少反思翻嘅，即系我以前就冇咁样谂，我谂啊系咩？即系原来啱啱识都可以成为好朋友嘅咩？咁样 识咗好耐。嗰啲叫做老朋友，但系唔系好朋友。但系我哋好多时候，我哋都会觉得呢啲嘢系要累积得耐嘅先至系好朋友。我反而会觉得有时咧，有一啲你新识嘅朋友，但系好投契，你反而会将一啲自己内心嘅嘢讲俾佢听。 不过因为比较难，比较难，即系你即系呢样嘢，真系比较难喺好短时间啊，好投契。即系我觉得系比较即系可遇不可求咯，可遇不可求系啦。我未遇过。 好啊， 两位最近有冇识新朋友啊？ 有， 不斷識好多新朋友， 仲要係年青嘅新朋友。 係，你覺得同年青人相處可唔可以做到呢個好朋友？ 非常之好嘅，因為首先有好多嘢咧，我覺得我已經有一把年紀咧，我自己都會將自己會設限啊。有好多嘢我會覺得就係唔係屬於我哋呢一個年紀嘅，我就唔去接觸。但係如果我認識咗呢一班人嘅話咧，你就會從佢哋嗰個擴闊自己嘅眼界，以及佢哋講嘅嘢就唔係成日都係咁。呢、這個年紀會講嘅嘢，雖則少咗有一啲嘅，就係大家講嗰度。你有冇聽過呢一隻歌？哇！呢一隻歌，譬如講緊譬如 BGS 嗰啲歌，講佢唔知你講乜嘢咯。但 係 問題係，大家互相喺佢哋嘅身上面去學習一啲新嘅嘢，佢唔識嘅嘢。但我諗至少你一定要有一個條件嘅，就係你自己本人要好開放。 我完全明白，因為咧我自己小朋友咧一個18，一個15啦。我有時聽佢啲歌咧，因為咩歌啊，會問咩歌啊，咩歌手啊咁樣。 係啊， 你完全唔知㗎。 又有時咧，佢會問翻我，因為原來咧而家啲 年青人唔知点解翻翻转头听翻好多旧歌，佢、会问呢对咩嚟噶？我呢对 Air Supply 咯，我呢对叫咩咯？咁样啊，反而我会觉得啊，点解你会识呢啲歌嘅？佢原来咧有啲歌咧系会再有啲人再后生仔会听翻，即系唔好觉得有啲歌诶 out 啦。其实有啲歌系好好听嘅，就算你而家后生仔听，都一样系会爱上啊，识朗朗上口去唱、所以基本上。歌或者好多art嘅嘢咧，系冇呢个年纪嘅嗰个 限 制，系啦，冇错。不过马小强，我想问咧，你识朋友咧，系咪通常第一样嘢谂啊？佢帮到我咩呢？吓、佢会唔会有啲咩生意去俾到？会唔会咁噶？即系你会好从呢个 money mind 去谂噶？ 你收翻？ 我问下会唔会？我 问 你会唔会啫？ 你做咩？点解我哋讲亲啲乜嘢？问你啲乜嘢？你就觉得我哋系咁样谂你 嘅？我问你会唔会？我唔系话你。 其实佢自己都有啲问题。 你听唔听到我问咩？ 我完全听到。我 问你会唔会？我 完全知道你个委屈系乜嘢。 我只系问你会唔会？ 我知， 因为你一个成功嘅商人，我想为你面上贴金。 商人究竟点样拣朋友啊？我哋两个唔系啊嘛。 因为我哋从来未试过营商，你咁成功，咁我就问下你会唔会啲有时识朋友都问啊？睇下佢嘅卡片先。 系啊， 文员仔嘅 喎， 掉咗张卡先。我问会唔会？我问会唔会啫吓嗱？ 两位，你唔好知啊，我唔知。你哋讲嘅商人。表面是经商的商，其实 合伙人是奸商， 伤害人那个， 他的脑筋邋遢到一个点啊！ 真系冇，真系冇，我完全是很正面咁样去想请教你，但系唔知点解去你嘅去到你嗰度嘅话咧，就会扭曲而成为嘅就我哋喺度笑你， 真系 好 难做，我觉得其实朋友系好难做噶， 你都 真系啊， 你都未答我。 唔会咯，唔系话俾你听唔会啦，唔可能咁样样嘅。 但系会唔会朋友都分等级咧？或者朋友都会分开，有一啲嘅就系会真心同佢讲嘅朋友，有一啲嘅就系出嚟玩嘅朋友咧。 我好少出去玩嘅，基本上冇玩嘅朋友。因為我唔中意去 嘥時間 啊，去飲嘢，我完全唔會去。 純粹只係交際應酬嘅啫，冇壞嘅。 咁你啲朋友來自咩 source 嘅？唔係咩認識都有嚇， 你又唔出嚟玩？咁你又唔係根據 你做嘢 會 識到朋友噶嘛？做嘢會識到朋友噶嘛？我自己揀朋友咧，最緊要就啱。 啊，你仲揀嘅添？ 唔係，咁你 我幾巴閉啊？ 巴閉 係啊，巴閉。哇！真係好多嘢，身上要汗。小女子今白下風， 仲要揀嘅添。 係啊，哇！鄭中基就係整黐膠。 佢揀咪低職位嗰啲揈咗個卡片啦，高職位嗰啲代埋 嘅 啦。 嗱，我哋要有呢方面嘅智慧先得啊，係嘛？人哋講嗰啲嘢唔係全部都講曬出嚟嘅， 識人好過識 字 啊嘛。 係啊， 你想做佢朋友咁容易真係。 你讲， 唔好要个掹翻啲律师信嚟告你。 哎呀，好惊啊！我都有律师朋友。 咩叫掹翻啲律师信啊？咩叫？ 即系其实佢已经为咗我哋写咗好多封律师信，我未寄出。 冇错。 系啦，系咪咁嘅意思啊？ 系啦，你再系咁咧，我听日就拜轻。 OK。 嗰个叫咩律师啊？律僵尸啊？ 咁你哋咧？你哋识 律 师有冇拣？ 我有拣。律师啊，朋友有冇拣啊？但系有时有啲嘢系佢自己主动埋嚟嘅。 其实我觉得咧。你唔係用揀字啊，係話啱傾咁啱傾， 一定要 唔啱傾。其實講真啦，唔係你揀唔揀人，人哋都未必揀你。 啱啊啱啊，係揀揀揀。 你話如果真係太成功嗰啲人士咧，其實 我唔高攀嘅， 嚇我真係唔會去咯。因為人哋都睇你唔上眼，你講嘅話題又唔係佢哋嗰個話題。 哦，咁我又唔會，咁我又唔會。 唔係你成功 就唔關成唔成功事啫， 唔關成唔成功， 係嗰個口味或者個話題取向啫。 即係你人哋講去法國嗰啲酒。装饮酒， 你咪话去长洲玩第二样嘢咯，唔知，即系你各有兴趣 啫嘛。 你咪同阿威哥去长洲玩咯，嗰日长洲威哥，长洲居民系咪？ 正啊！ 你系长洲宾客系咪？系咪？ 都一样啫嘛，朋友遍天下。有乜所谓啫？ 你咪同佢晒黑膏咯，钓咸鱼咯， 系啊， 大把活动 都可以开心噶。 系要去法国酒庄先开心嘅咩？长洲摸蚬都开心噶嘛。 休息休息一分钟， 真系唔好睇低自己。 我都觉得。 喂，我喺长洲摸蚬失礼你 啊？吓边失礼啊？ 至少我至少嘢摸啊，系咪？有得我个摸。 你啊，系叫长洲神奇小子啊！你唔知啊？你同佢咁讲， 我知我知。 嗱，歌啲一唱啊，神奇小子啊， 系 送俾你啊。 年月太艰难，每天都添加你的伤痕， 苦你要前行，但脚步缓慢，高攀想要的光环。陪伴你的人，每天不舍不弃地为你燃点了志气，而无论以往今后，也为你治理伤口。为何多么艰苦都要全力以赴，为初心欢呼，勇气才发肤，花一生时间开拓某种抱负。若你见佢后退，谁仍然无悔，携同你踏向前，落后未落败，大步行下去，有耐力后来居上，才算天。 神奇小子的主题曲啊，有呢一首歌《神奇小子之路》啊。好啦，咁啊，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延长到今日两点钟之后，天气会继续不稳定吓，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雷暴，吹和缓嘅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咧，听日间中都系有骤雨同埋雷暴嘅，下昼骤雨减少，除日数天咧会有阳光同酷热嘅。 唔紧要，我哋可以风雨同路。 冇错。 好啦，今日我哋要讲到嘅就话，即系好朋友究竟需要啲咩嘅特质啦？咁啊，当然啦，亦都喺个网上面揾咗有一啲嘅票选，觉得嘅就系话，如果你觉得对方系自己嘅好朋友嘅话，需要有啲乜嘢？嘢能够大家做得到嘅咧，有来有往嘅。首先第一样嘢，佢就话最好嘅就系工作伙伴，亦都系生活陪伴者。因为其实一齐仲系做嘢嘅，咁跟住嘅话就好多嘢嘅话，佢会更加俾你啲家人啊，或者你啲朋友嘅话会了解你。你会唔会觉得其实呢样嘢系幸福嘅咧？如果你嘅朋友既系你嘅朋友，亦都系工作伙伴、 幸福 生活陪伴者， 未 有啲咩心事，你或者会同佢讲。 因为我真系响。電視台曾經有一個因為嗰時都是僆仔，大家都是僆仔編劇嚟嘅，好投緣，好好傾。咁因為佢又係似啊，即係有啲好似我嚇。因為嗰陣時，譬如話喺亞視開完廠兩三點，我就會同佢一齊出去旺角嗰啲大排檔、亞皆老街嗰度，嗰陣好多大排檔， 明啊明啊， 坐喺度食嘢，然後咧。 再晏少少咧，四點零鐘咧，有啲職業女性咧就放工啦。 嗯， 咁佢哋咧咩著得好靚嘅，有啲又坐埋嚟我哋張台度傾偈咁樣樣。我哋覺得即係呢段時光， 所以覺得好投緣係咪？因為佢又覺得哇好正啊，有啲姐姐仔陪下。 唔係，嗰度其中嗰啲係 bonus 嚟嘅啫。 哦，係 啦，咁因為最令我難忘咧，就係嗰陣時我離職嘅時候咧，辭職嘅時候咧。嗰條傻佬竟然寫一封信俾我， 係情信。 唔係， 我已經暗戀咗你好耐。 唔係，佢就話俾我聽，喂，而家咧一齊打緊仗，因為嗰陣時係92、93嘅，即係亞視啱。你入嚟嗰個年代咯。佢話：喂，你唔好走啦，因為我哋係兩個一齊 並肩作戰。 並肩作戰， 我明佢心情啊，即係佢覺得好似失落咗一個 工作嘅， 冇錯 啊。我真係第一次有個男士咁樣寫封信俾我，因為嗰陣時我 應該唔好諗多咗，呢個純粹工作啫。我相信 唔係由我。同佢都有友情嘅，一齐去行山啊！ 咁你有冇动摇啊？叫你唔好走 吓， 咁咪真唔系朋友咯。好下一个， 咁咪我又倒翻转。 系朋友，点解你唔帮佢啊？ 唔系，因为如果我倒翻转，如果我系佢啊，你哋边个离职有自己嘅谂法，我会鼓励佢。 哦，咁啊啱嘅， 尊重系啊谂法 啊， 都系嘅， 都俾你讲得过。好啦，第五样嘢就系话一齐玩又可以一齐成长嘅朋友就系最好噶啦。会唔会系咁啊？ 有， 能够成长嘅，系啦，即系好细个已经开始识到大噶啦。有冇呢啲朋友？ 有， 你有啊？ 小学开始， 我冇啊。 小学只要成日嚟我屋企借图书，因为我爸咧做记者嘅，我都讲过啦，每一期嘅咩小朋友啊。咩兒童樂園咧有嗰啲 free copy 啊嘛，咁佢就攞曬翻嚟，咁我又冇抌嘅，就揾一個大嘅櫃桶。是要两个人先拉得开的。即是本来是一个摆衫的柜桶，但我妈就好好啦，俾咗柜呢我摆书。要两个即是小学生一起拖，咁个柜桶拖出来全部都是小朋友书籍。咁成日我屋企。 呢个宝藏嚟 㗎。成日我屋企睇囉。即是可能对于大人嚟讲呢啲书有冇睇咁，但对于我哋小孩仔你讲得啱，就好宝藏咁囉。咁就成日睇。咁后来好多年一路到中学又一起啦，到不过而家去移民啦，咁但都有保持联络囉。 你会諗返起呢啲咁嘅片段。 会諗返好多片段。 好啦，另外仲有嘅就系话最真心嘅说话嘅话，只有好朋友先至会同你讲。 所以我哋平时讲嗰啲唔系 bully， 系真心说话。 系啊，系好朋友。 我等佢讲呢一个，即刻就同你讲。我哋唔系 bully， 佢唔知我讲乜嘢噶。 我好感动啊！ 唔使喊，唔好咁样。系啊， 我哋唔系 bully， 系 truly 啊。 系啊， 真 truly 啊 ，truly bully，truly bully 即系真实表达真情啊，系啊，真 truly 啊。 冇错，另外仲有佢就系话啦，好嘅朋友嘅话。是会让自己成长的。你 觉 唔觉得系？其实要需要有啲咁样嘅朋友嘅， 即系等你自己出去跌跌碰碰好。我觉得呢个系真系啱嘅，系啊。因为如果你唔俾佢出去嘅话，喂，佢真系赖你怨你 嘅。朋友 系啊， 让自己成长啊。 系啊， 点样朋友会让自己成长咧？ 我听紧阿博士讲， 唔系好似头先我话我要转工咁。 哦，唔好留我， 梗系唔 由得我自己，鱼唔过塘唔大。 咁你几时先俾提示佢咧？等佢搭到门口血啊肿晒， 我就唔会劝啦，即系由佢咯， 唔会， 我就话咁你几时先 action 啊？ 佢做正行嘅咪由佢事咯，佢有一日佢觉得唔得嘅，大家再 咁同普通唔系朋友有咩分别？ 系啊，你都唔会劝佢 嘅，你都由佢跌， 唔系啦，由得佢啦，你跌下就会大噶啦。 我其实一路都睇住你两位 啊。哦，系咩？我哋都冇跌，咁你点大啫？ 我知你睇住我。 喂。呢样嘢系一个好嘅讨论，因为其实咧，你今日喺度讲紧朋友呢一样嘢咧，就系啦，究竟有啲咩嘢需要讲，有啲乜嘢唔应该 讲？几时讲？ 几时？ 嗱，你话唔讲住我都歪嘅，但系你话完全到尾都唔讲咧，咁我觉得咁同普通人有乜分别咧？你喺度睇，你一睇住我跌低啊，失败咁。你都总有啲嘢要介入噶， 因为其实佢作为一个朋友嘅话冇错啦。其实有啲嘢嘅话，你系咪应该要介入咧？嗱，因为我有一件 case 咧，就再同几位即系啦，可以商量一下。就系曾经何时，我试过有一个女朋友啊吓，佢咧亦都知道嘅就系我嗰阵时我系拍紧拖，但系咧佢亦都见到嘅就系我当时嘅男朋友 劈腿，唔系净系见到佢 睇住佢劈腿， 系 咁，但系咧就系佢冇讲俾我 劈腿，即系有爱情诶， 佢有第三者，佢识咗第三者。咁但系咧，就佢选择冇同我讲，咁啊，直至到因为到同我同嗰个男仔分咗手之后嘅话，佢先同我讲。其实早喺半年前， 嗰时讲嚟又冇意思啦。 我已经想讲俾你听噶啦， 但到最後尾嘅時候咧，我都選擇唔講，就係因為其實我會覺得佢嘅解釋啊嚇，就係話我唔知道你哋當時究竟係點嘅情況，或者你根本唔想同佢分手咧。如果我講俾你聽嘅話咧，我就好似係介入咗係你哋兩個之間嘅咁嘅破壞咗你哋啦。 同埋可以佢再有個解釋就係、是、嗱，如果你一路唔知道，咁後來佢回翻你身邊，佢唔再識第二個，咪冇事咯。但如果我講咗，反為咧就一定有事啦。 佢甚至咁樣講，佢就係話其實我做呢啲咁嘅事嘅話咧，我覺得係對作為一個朋友嘅話。一啲好處都冇嘅，佢話如果我講咗俾你聽嘅話，你唔信，你會覺得就係我會 覺得我講是非。 但係如果我講咗俾你聽嘅話，你哋係冇嘢嘅話，你都唔會多謝我。 係啊，係啊，所以係㗎，係啊，呢個係一個要 咁同我講咯， 係 啊，呢個真 係 值得思考， 值得思考㗎， 係。呢個時候我已經思考咗好耐，我係覺得如果 有冇影響你哋佢嘅感情 咧？有，到最後尾嘅時候我係嬲佢嘅，我係覺得嘅就係你點解見到佢咁樣對我，而佢傷害緊你嘅所謂朋友，但 係你都唔講咧？ 係啦，你好似我感覺上，我覺得嘅就係你冇企喺我。 其实我觉得佢既然当时唔讲，事后都唔好再讲，即系就算 亦都可以咁讲，系啦。 你 话点 你都冇，因 为 都分咗手啦。 系啊， 同意啊， 所以其 实 如果系你咧，你咧，你见到你会唔会讲啊？ 两难真 好 难 啊，系咪啊？真系好难。 咁如果我见到你 P 对我讲，我讲俾马小玲听好， 梗系讲啦。马小玲会好多谢你。 等呢个机会等好 耐，系啊，等咗好耐啦。 咁不如你哋讲咗先啦，讲定先。 你会唔会讲啊？如果系你， 真系唔知道，唔识， 我 会去处理， 我会 即 系 你 会讲 嘅， 但系我未必会真真正正话俾佢听。我谂我会喺 牵示佢， 为啲牵示佢， 用你 即系有时有好 留意下咯， 留意下啦，注意下啦，或者系先问下究竟你哋呢一排点啊？ 系啊， 而系带起个话题， 真系好多考虑嘅，例如有冇小朋友啦。如果譬如话嗰个你嘅好朋友已经有小朋友，乜都依赖晒， 更加多考虑。 系啊， 我 你搞到你离婚咁 好 大， 好。即係責任太大啦！如果你話兩個都係冇小朋友嘅，應該會講。 同埋嗰個女性朋友，頭先 Sarah 講過，同你嘅交情。或者唔系咁深，所以觉得又 唔系啊，姊妹相称噶啦。 哦，所以你会嬲啦。 我梗系会嬲。 如果佢只系个普通朋友，可能你唔会嬲。 我觉得其实如果你讲俾我听，我应该系 protect 紧我啊嘛。即系其实你系要，虽则呢一个系一个好难接受嘅现实，但系其实我就系好朋友，就 系 讲一啲人哋其他人唔会同你讲嘅嘢嘛。就话俾你听嘅就 系 你身边嗰个人嘅话，佢度劈紧底啊。 所 谓 嘅好朋友咧，应该你嘅行为系应该有啲同其他人唔同嘅。 系啦，你同我讲真心说话，去俾我去 realize 即系个问题。而家系咁样嘅话，当然到最后尾嘅时候，我同唔同呢个人分手嘅话， 系 我嘅事啊嘛，啱唔啱啊？ 我谂女仔系应该保护翻女士嘅，即系如果姊妹系应该保护翻啲姊妹嘅。男士咧，我唔敢讲，系啊，即系如果我见到阿 Michael 搞搞震咧，我唔会出声。 OK， 哦，男女系有别嘅，你觉得？ 有啊，如果姊妹梗系，我觉得系有分别嘅。 唔关我事啊，佢讲咋吓？ 你如果 唔代表我睇 啊，假设你见到 Michael 爷爷，你讲唔讲？ 讲，讲俾你听。 四人就感染。人口第二多嘅维多利亚州新增76宗本土感染病例，略高于前一日。州长安德鲁斯表示，由于仍然有大量民众未接种疫苗，难以大幅放宽限制措施。但州政府聽日會公布一項計劃，在疫苗接種比率提升之後減少限制。新西蘭單日新增49宗確診，連續兩日下跌。高哈蘭大約170萬名居民未來兩星期仍要遵守防疫第四級的封鎖措施，但全國其他地區的限制會由聽日開始稍為放寬。在天氣方面，同高空擾動相關的驟雨正影響廣東沿岸地區和南海北部。本港地區下午以及今晚天氣預測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雷暴，吹和缓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间中仍然有骤雨同雷暴，下昼骤雨减少，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延长至下昼两点。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171点，跌368点，成交金额778亿1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01点，跌2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181点，跌241点。跟住部分港股做价，腾讯控股450.8跌15蚊，美团230蚊跌升6，中国平安58.15跌4.65。 快手81.8升4蚊，阿里巴巴155.5系跌2.7，友邦保險91.3跌2.6，小米集團24.3跌5.5，盈富基金25.76跌3.4，比亚迪股份253.2跌8.2，恒生中国企业90.98跌1.12。汇市方面，部分外币对港元嘅汇价：美元7.786，英镑10.727，瑞士法郎8.505，澳元5.69，加元6.176，新西兰元5.479，欧元9.2037。每百日元兑港元7.086，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3.083。日经平均指数报27,963，升174，港金现价报16,860，升10。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15美元，卖出1,815.9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去北角同埋跑马地方向啦，车龙排到去税务大楼。告示打到西行过海，龙尾就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喺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咁只系公主道过海有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咧就挤塞，车龙排到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近住河东夫人纪念堂一段车多，龙尾是美飞路。皇后大道中去中环近雪厂街一段挤塞，龙尾花园道口。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排到东山台。喺九龙亚街路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洗衣街一段慢车，龙尾就喺胜利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喺新界坑口嘅影业路去厚德村方向挤塞，车龙排到去清水湾电影制片厂。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柴湾永泰道翠湾村桥面、小西湾。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 至96.9 FM 94.8 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八点黄金五合一，大师对谈，林以乐牧师、全灯法师谈专一与花心。 唔好咁快突然间咁专一啦，今次咧就发觉你人生条路咧就相当狭窄。 呢度我哋可以睇到，无论你系专一或者花心啦，你系有用心先至得。 微网红本地游会带大家去到鞍山探索馆寻找打卡圣地。9月2日星期四晚上8点，港台电视31。 18/22台好日子， 香港电台第二台40岁啦！ 踏入80年代，香港电台第二台出产嘅明星 DJ 越嚟越多，真系十只手指都数唔晒啊！去到今日，你仲讲得出几多个呢？我哋二台仲有一位永远的玉女周慧敏。Vivian 在1986年参加港台主办的八六业余 DJ 大赛获得亚军，继而加盟二台成为 DJ。 她先后主持青春交响曲、二人世界、轻谈浅唱不夜天，去到1988年被无线电视邀请担任劲歌金曲主持，之后又参演电影三人世界。1991年正式签约宝丽金，离开港台成为歌影视三栖艺人，是90年代香港其中一位当红的年轻 DJ 偶像。 声音演绎彭晴，撰文游大东。 18/22二台好日子。 RTHK Radio 2。 长者染上新冠病毒，容易出现可致命的严重情况。病毒会损害患者的心、肺和脑，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在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康复后仲可能会有后遗症，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和死亡的风险。专家话，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的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都是安全的，快啲打针啦！ Hello， 我是 Vivian 周慧敏。 快活咧，就系可以偷得浮生半日闲。咁如果喺一个咁轻松、咁舒服嘅状态咧，仲可以听住最开心、最鬼马嘅风骚快活人咧，就更加锦上添花啦！ 知你风骚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今日我哋讨论嘅系 一个好朋友嘅特质， 冇错。 顺便提提大家，雷暴警告有嘅时间都今日两点。好啦，咁啊头先讲咗一啲啲啊，喺之前新闻之前讲到咧就系、是、马老师 啦，系啦，就系话即系其实好朋友嘅话，系咪真系要同你讲真心说话咧？ 冇错， 真心嘅说话嘅话，只有好朋友先至会同你讲啊嘛，系咪？ 冇错。 好啦，咁另外仲有啦，就系话咧，好嘅朋友会让自己成长之外，仲有咧就系分享交流，从中咧可以获得一啲所需嘅知识同埋经验。 哦，都系噶， 会唔会咧？ 会噶， 有呢啲特质啊？呢个朋友， 即系嗱，其实有啲人唔系必须嘅，但系如果有就 bonus 啦，即系更加好啦，即系佢能够教到我一啲嘢啊，或者佢有佢嘅工作范畴。令到我都觉得啊，识多啲嘢都好啊。譬如马老师嘅漂流教室，其实都系另外一个令到我哋接触到商界一啲事情咧。我唔话好定坏啦吓， 系 点解你咁样嘅？ 冇，我个口罩， 我惊佢又话我啊，又话我啊，咁 所以 即系 接 触 深啲， 接触一啲商界嘅事情啦。 系冇错，去了解一下， 了解一下。 其实啲生意真系好难做，真系好难做。 骗徒嘅手法真系层出不穷。 冇错，所以大家要小心，啱唔啱？好啦，最后尾啦，就系话咧。朋友绝对不是让自己成为方便的，即是他的意思是说，是的，每个人的身上都会有他们自己的特长，有时刚刚可以弥补到自己的一些缺乏，但是你不会利用你的朋友去帮你做一些或者达成一些你自己想要的愿望咯。 真的， 从 来都不会。 我都不会这样揀朋友。 因为 你会知道你这样利用完之后他不会再当你的朋友。你不要当人傻先 了。是吗？他利用完你的话你还当他的朋友？ 不是，我不是讲这件事。即是如果你这样用手法对朋友，人哋跟住就会，哦，原来你唔系当我朋友，你当我傻仔咁，就冇咗呢个朋友，所以你唔会舍得咁样对你嘅朋友。 冇错，目标为本嘅就唔系朋友啦。 冇错， 系嘛？ 但有时咧，如果朋友需要咧， 但系佢但系 系啊，我俾佢利用一次半次，我就觉得冇乜所谓。 吓，系啊， 真系，系啊，系啊，系啊，即系如果 因为佢一定会利用翻佢啊嘛， 唔系， 即系所以佢 双倍奉还， 冇错， 双倍利用你。 哇！你好用力啊！你个手 背，系啊，劲啲嘛，将嗰支枪，你系咁样啊嘛，咁 样。但系你唔觉得朋友如果牵涉咗呢啲利益咧，互相利用咧，用呢个枪，系啊，就好似， 但有时你真系要帮个朋友嘅，每个人都有高有低，咁佢有需要嘅，点都要帮嘅。 即系始终觉得呢个有利用价值，系嘛，我就冇乜所谓啦。 一定系利用价值嘅，例如有时譬如话佢问你借钱，你明知佢真系还唔到，咁算咯。我覺得係咁嘅，有時。 我又未必，我又睇下佢揾借嗰啲錢嚟揾你做乜。 嗯、 如果你话真系屋企有事嘅话，我会借，咁样借咗之后我就唔要你还啦。但系如果你话我你赌钱嘅， 我赌钱 系啊，嗰啲咁嘅嘢我就唔会借，因为咁样嘅话我就攞你 害咗佢， 害咗佢冇错 啊！要谂噶，唔系真系咁容易噶。即系我觉得条线唔系话就系即系划死咗之后嘅话，你就咩啦？你真系朋友嘅话，你要为对方谂啊。 嗯，啱 系嘛？点先就为佢好咯？ 同埋咧，我觉得咧好。嘅朋友或者一个资深嘅朋友唔容易揾啦，所以唔好当人傻仔咯。所以我头先话我唔会利用佢，因为你将个关系破坏咗之后咧，你等于你冇咗个朋友，系咪先？你其实对自己都唔好嘅，对自己都唔好，你咪少咗个好朋友咯，系咪咁？嗱，朋友嘅定义咧有好多嘅，翻嚟我哋听下啲街坊嘅街坊，好 唔 好 啊？ 好 的。 歌名叫做《无名故事》，Candy Soon。 陈述不出心意义，难明的少少暗示，迷惑所知的一意，尘寰当中徘徊，人来又往，寂静中勾起一丝碰撞和涟漪，谈一谈，爱一 随意飘过，伤痕随风雨下葬，待转身回头看。 12:17咁呢个歌曲咧叫《无名故事》，雷布京个仍有效嘅。咁听翻啲街坊街访咧，呢一个朋友好特别啊，佢咧直情系好似说文解字咁样啊， 咁犀利。 系啦，呢个就系小陈啊，到底点样说文解字法咧？又系小陈仔，佢就讲下朋友个朋字啊，听下。 好， 又系我小陈啊。关于朋友咧，问啱人啊，我有研究嘅。朋友分好多种嘅，首先咧有一啲叫做普通朋友啦，有啲咧就叫做朋友啦，有啲系好朋友啦，再上嘅咪知己咯。咁点样为之一个朋友呢？其实朋友个朋字已经话咗俾你听，朋友个朋字点写啊？两个月字啊嘛，即系话如果你同佢过多两个月，你就系朋友咯。 就系佢， 好嘢， 佢就系咁样讲， 好好、啊， 好嘢， 好特别，吓， 系啊。觉得两个月嘅就系朋友啊？诶、你可唔可以当佢系一个？都可以咁样讲， 都可以咁讲嘅，即系已经时间嘅练力咯。系两个月就好，两年就好，你自己定啦。有啲人可能两个月已经系朋友，但有啲咧就要睇耐啲嘅。有啲两日就已经当朋友噶啦，有啲初见面已经拍晒膊头噶啦。 我咪就系话，其实有时你唔可以用时间嘅长短嚟去定义啊，你当佢系乜嘢朋友咯？有时你唔系，即系你真系噶，我好奇怪噶。我有时我会识一啲好投契嘅人嘅话，我唔知点解我就咩都同佢讲噶啦。因为我就觉得啊，都几好啊。佢我身边啲朋友佢又唔识，我同佢讲完啲嘢，佢未必同人哋讲。 系啊，冇错冇错。 系 啦， 讲我哋未必。 有啲素心声节目就系咁啫嘛，因为讲完俾个 DJ 听，咁就好似即系 我掉啲垃圾落去人哋垃圾桶度啫嘛。 素心声 系啊，系有呢类咁嘅讲法噶嘛，素心声节目啊嘛。 我赞成，我赞成嘅。 系啦，好啦，另外呢个咧叫陈小姐，除咗小陈。之外，睇咧陳小姐個聲好熟口面喎，咁啊自己諗啦，佢點睇朋友咧？ 我是陈小姐啊，我最喜欢就是和一大班朋友一起去旅行。我曾经试过和十几个男仔女仔一起，成班同学一起就去了20多天的旅行啦。咁期间因为悭钱的关系，就大家人即是十几个人一起住在一间房，咁然后就一起相处啦。跟住就发觉哇，原来平时觉得他哋呢样嘢都企企理理啊，干干净净，原来全部都不是咁噶。不过作为朋友的我，梗系会包容他哋啦。所以自此之后，无论见到他哋有几咁恐怖的举动，我都已经习惯。我觉得这个都是朋友必须要有的条件的，就要接纳对方的一切，就算多恐怖都好，都要接受咯。 我是接受你的。 我知道，我知道。 系啊，你知道你几恐怖噶啦。 我知啊，又污糟又邋遢。 我哋接受你噶。 系，喂，有一样嘢系我好赞成嘅，一齐去旅行咧， 真 睇多好多嘢。 系啊，你嘅真性情啊， 未必讲污唔污糟啦，而系佢嘅生活习惯模式，佢、 啊、 有 几悭钱，几花钱。 啊、有啲 人 中意话事嘅，啊，去嗰度。 有啲就好斯斯文文，好自由啊！你会觉得心、啊、我好心急啦。 嗯， 譬如坐住啲好哎呀，慢慢啦，唔使咁早起身， 啊、 你就好急噶，快啲啦！我想早啲出去玩啦，诶、哎，食埋嘢先啦，咁你就有嗌交。 系、 啊，我哋试过啊，打完羽毛球啊，等一个女仔啊。出嚟冲凉，等咗一个钟，成班人， 佢晕 咗啊，佢污糟噶，佢洗未啊？ 我唔知啊，大家就企喺街嗰度，于是有啲人已经好猛震，系啊，就 咁啊，搵人又吹下佢咯， 系啊，但冇人发，佢真系一个钟头先， 佢屋企都系，我谂佢屋企都系咁， 佢中意迟到嘅。 佢中意冲凉， 冲凉慢， 即系有啲人冲凉冲好耐，我仔冲凉冲好耐， 系 啊， 喂，你明知全村人都等紧 你 噶啦，同埋你打完波啫，淋下咪算咯。 嗯，每一个人都唔同嘅， 我唔知你 淋下就干净嘅定义系嘛？ 系啊， 可能佢又会剪埋手指甲，跟住搽埋手指甲油，系嘛？先出嚟咧，我又觉得咁样，我系赞成嘅。去一次旅行，你就知道究竟嗰个人嘅脾性系点噶啦。 系啊， 但系。问题是你要知道了之后的话你要接受不要影响你之间的友谊我觉得是可以的。他以后他是这么 Ogre 的你不要约他吃早餐咯。 或者不要跟他旅行咯。 你可以跟他旅行但是所有的行程分开。是吗可能是一个是、 啊、 一个晚饭你先至去同埋你预咗嘅可能佢迟到一个钟嘅话你预咗佢系咁㗎啦。 你 先至可以做好朋友。 你淨係揀酒店都烦啦有啲觉得1000蚊喎抵喎佢可能諗住係三嚿水咁样。 嗯、 所以呢要大家协 调。要包容啦 系 冇错啊。好啦到阿小白啦。 我系小白啊好朋友对我定义嚟讲呢就唔需要讲嘢就已经可以做好多嘅事情。好朋友对我定义嚟讲呢亦都唔系一定要识好耐嘅。咁我试过有一次去旅行啦咁新相识喺路上面识嘅一个男仔朋友。啊估唔到呢真系一见如故喎。咁见到佢嘅时候同佢倾两句之后呢就已经一齐去食嘢啦。跟住一齊去咗幾個地方喺度玩啦，到而家咧都仲有 keep 住 contact 嘅。嗰陣時咧，大家唔需要講任何嘢，已經係好有默契去完成我哋一個好簡單嘅旅程，而且咧大家為咗對方嗰個付出咧係唔少添嘅。咁一個幾好嘅經歷，令我覺得原來好朋友咧係同時間啦，以及咧係經歷係無關，一見咧就啱 key， 嗰啲就係好朋友啦。 嗯，呢、這个就 是我赞成，我都赞成。你有冇试过有呢个朋友咧？就系其实你唔系成日经常见嘅，但你有事嘅时候，你 call 佢一定会到。 哦，系。 以及佢就系咧追得翻你啲剧情嘅， 系啊， 即系佢一路其实有留意住 你 啲咁嘅嘢。你有事，我就会扑出嚟啦。系啊，我都有几个呢啲朋友，我真 系 好多谢佢哋。 我都系你其中一个呢啲朋友。 你唔系， 你有事我即刻扑出嚟。 咁因为我冇揾你，但系 唔系，你有嘢食佢就扑出嚟。 系啦， 有好嘢玩， 佢都有嘢会扑出嚟， 会扑出嚟。 系啦，就唔系我有事。 嗱呢。呢个街坊咧，经常都有帮我哋手都一个好街坊嚟，佢就系 Ada 啦。 嚟嚟嚟嚟嚟嚟， 杜文慧啊，好朋友啊，其实我好多好朋友咧，我都唔系成日见嘅，因为佢哋都大家都各有各忙，尤其是当你有咗小朋友，又即系大家都有家庭嘅时候咧，其实真系一年都可能见唔到三四次，咁但系咧，你会觉得咧嗰个感觉咧系冇影响嘅，即系当你有啲咩事嘅时候咧，你系。就算半夜你打俾佢，你都会唔会觉得佢会嬲你？佢会同你倾偈，或者佢真系会即系担心你。咁调翻转头，你会担心佢。我嘅好朋友咧，我系连佢啲屋企人都会好熟嘅，即系佢妈妈啊、细佬妹啊咁，我都会好熟嘅。咁有阵时咧，佢好忙都好啦，我都硬系想揾下佢个妹啊、佢个细佬啊，或者打俾佢阿妈咁。咁你就会知道多啲佢嘅嘢，但你又唔会烦住佢咁样咯。咁我都好感恩我其实。都有一两个呢啲好朋友， 佢好进阶，佢好进阶， 连屋企人都识埋。 系啊， 我就麻麻地， 我真系唔会揾人哋阿爸阿妈， 系啦， 细佬 妖人， 好奇怪啊！ 进阶，佢呢个真系好进阶， 每个人都有私隐嘅，我自己觉得。即系如果你问佢阿妈啲嘢咧，可能 你阿爸阿妈好唔见得人嘅咩？ 唔系， 点解觉得唔可以咧？ 佢唔想见你啫嘛。 我都唔想见佢。 喂， 你唔想见我，更加唔想见你。 O K， 有一个问题，你有冇谂过咧？男女做唔做到好朋友咧？ 男，哎，呢个系一个非常之好嘅九零男欢女爱呢一套电影就系探讨呢个问题啦。 你自己有冇异性嘅好朋友 啊？异性嘅好朋友 唔好计我啊。 有， 你唔系异性，你系冇人性嘅朋友嚟嘅。 系啊， 真系有啊。 你系奇异嘅异咯。 阿Michael 有冇啊？ 难啲。 即係你嘅意思就是如果你問男人嘅話，就係有冇紅顏知己咯？係 啊，紅顏知己啊，即係傾到偈啊，或者你 有嘅， 但係你對佢冇任何嘅諗法， 冇任何嘢喎，冇 sex appeal， 冇任何， 難啲， 好好純嘅啫。 因為其實咧，呢套電影裡面探討嘅嘢就係在男方，佢會覺得嘅就係從來都冇嘅。我哋男人嘅話，當你一個朋友嘅話咧，我只係諗住嘅就係隨時係同你咩嘅啫。咁但係女人就會覺得嘅就我哋可以嘅，即係分得開嘅就係男性係可以有男性嘅朋友，但係係冇嗰樣嘅諗法。 朋友是得嘅，你要好朋友嘅异性咧就难啲，系啦，朋友是得嘅，有异性嘅朋友。 如果男士有一个红颜知己，我觉得系好幸福。 嗯，你有冇？ 点解啊？ 你有冇？ 点解要有一个红颜知己啊？ 喂，真系有啲嘢你唔想同你老婆，唔想同你身边嗰个讲， 但你可以问佢。 系啦，有一个女性嘅朋友，佢用女性嘅角度去帮你排解难分，我觉得呢个系好正。 你搵唔搵到啊？ 我数下先。 啊，一个都冇。 喂，嗱，今日嘅 系啊，好幸福噶，真系、啊。 你觉唔觉得有个男性嘅知己系好幸福啊？咁 嗱，不如咁讲啦，我有好多嘅系男性嘅，佢哋嘅性取向系有啲唔同嘅朋友咯。嗱、 哦 okay ， 我要 pinpoint 呢一样嘢嘅时候，我觉得系特别好噶。佢哋有好多个嘢咧，系我哋 了解女性。 佢既有男性嘅一方面嘅谂法，佢亦都有女性嘅一啲细致嘅嘢。所以其实我有几个系呢类型嘅朋友咯。咁、我就会觉得就系佢哋就系呢一啲啦。有事嘅话，佢哋会出嚟嘅。其实佢有时佢哋讲啲嘢嘅话，会比我哋会更加绝核嘅。 更女人 系啦。咁样你同你倾完偈之后，你会觉得哇好爽、啊， 好开心 咁样、啊。 总之讲晒。朋友是需要的、朋友是互相支持的。 一定要。 Okay, 希望大家都当我们好朋友。 好。 回来今天的故事很特别，留意留意听好吗？ 好。 由李丽蕊所编写的剧本。12点28分我们先听这首歌曲。日出时阳皆得安睡，回来会有片段人间出现。 华灯照大楼，努力仍照旧。最后唯有街灯兼引奋斗，总要暂休，照耀过大城市足够。向上爬，加油已加油够，当身体虚脱，谁还有心境唱前程感受，躺下来松口气，不需颤抖，未了缘又下过着手，一个人牵挂时牵挂，再放下时放下，身体随心意，心流忧亦流也易，只要能洒脱时洒脱，在脆弱时脆弱，很坚强的灯，怎坚持总需停一次。 阳光照地球，照亮全宇宙，垂低了额头，脚下还有蔷薇蝴蝶轨迹声最高，着了帐和一双双配偶，松手不占有，方可拥有。 日出时阳皆得安睡，十二点二十九分，我哋先听十二点半嘅新闻同财经。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宣布，将开放竹篙湾检疫中心第一期同第二期，给予印尼同菲律宾抵港外佣检疫21日，会提供800个单位，政府只会收翻成本。 預料每日租金不多於500元，預料九月下旬開放使用，開放前可接受預訂。他說竹篙灣外佣檢疫設施會由政府自行營運，現時有大量工作要做，包括設立預訂電腦系統，安排保安和清潔。他表示竹篙灣檢疫中心有3000個單位，由於目前沒有本地個案，沒有緊密接觸者，因此可以開放使用。政務司司長周末已經做統籌工作。林鄭月娥表示，目前沒有計劃將能否進入處所和接種疫苗掛鈎，但如果有另一波疫情，政府就迫不得已要考慮，屆時可能要以接種疫苗與否劃分市民能否進入特定處所，但強調暫時未有這個計劃或者時間表。他出席行政會議前表示，長者特別相信醫生，希望醫生令到長者放心，又認為長者的親友和子女都可以勸長者打針，例如學生可以用希望盡快上學為理由，勸家中長者接種疫苗，因為多些人打針，學生就不用長時間留在家對著電腦。林鄭月娥又認為傳媒與其查詢政府有什麼板斧鼓勵市民打針，不如努力推廣，呼籲市民接種疫苗。申訴專員展開主動調查政府對貨物及雜物非法霸佔或阻礙街道的規管。申訴專員公署表示，在2014年6月完成有關當局對店鋪阻街的規管和執法行動的主動調查，相關政府部門亦都已經落實多項改善措施，但公署每年仍然收到大量投訴。過去三年，公署累計錄得超過200宗投訴，當中除了店鋪貨物被指阻街之外，亦都包括在街道隨處放置雜物的投訴，涉及發泡膠箱、膠籃、回收鐵籠、建築物料或者廢料等等。不單只是對市民造成不便，亦有可能造成環境衛生滋擾，甚至構成道路安全風險。申訴專員趙慧賢表示，有關問題持續多年，亦都牽涉多個部門，因此決定展開主動調查，審研包括執法和清理的行動，以及跨部門協調機制，以便在有需要時向政府提出改善建議。警方昨天在上水再拘捕多7人，指他們涉嫌與6月25日旺角一宗謀殺案有關，案中一名27歲男子死亡。警方早前已經拘捕另外6人，其中2名分別21和28歲男子已經被暫控一項謀殺罪，一名24歲男子就已經被控一項意圖傷人罪，其餘3人已經獲准保釋候查，9月向警方報到。在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以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雷暴，吹和缓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间中仍然有骤雨和雷暴，下午骤雨减少，随后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下午2点，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174点，系跌365点，成交金额786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501点，跌2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181点，跌241点。跟住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451蚊，跌14.8；美团230.2，升0.8；中国平安58.2，跌4.6；快手81.8，升4蚊。阿里巴巴155.6跌2.6，友邦保險91.3跌2.6，小米集團24.35跌5毫，盈富基金25.76跌3.4，比亚迪股份253.6跌7.8，恒生中國企業90.95跌1.15。恒生中國企業係90.98，係跌1.12。匯市方面，美元對其他貨幣嘅匯價：港元7.786，日元109.87，瑞士法郎0.916，加元1.26，人民幣6.468，英鎊對美元1.378，歐元對美元1.182，澳元對美元0.731，新西蘭元對美元0.704。日經平均指數報28,024点，升234点。港金現價報16,860蚊，升10蚊。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814.63美元，卖出1,815.6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每个星期我都会见证一次咁样嘅场面。 罗敏庄， 点啊李志刚， 小心会输信号，你都要咧挂起佢。 但有啲人咧喺未比赛之前咧，好大声好 hills 咁话咧，今日赢输都唔紧要噶，因为我之前赢过太多次啦。 咁啊系，佢真系赢咗几个礼拜。 以往历史边个输得最多啊？每一次比赛都要认真。 无论佢斗得几咁激烈，都系想听众开心啫。记住星期一至五晏昼一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志刚、超 B、罗敏庄、阿土、美电康康。 好多哥哥姐姐就算到咗退休年龄都依然健康活跃。 佢哋好多都具有较高嘅教育水平，可以继续为社会作出贡献。例如重新投入职场做义工，协助照顾家中年幼成员等等。 究竟社会不同界别嘅持份者点样可以帮一班老友记用正面积极嘅态度继续享受生活？ 咁就要留意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晨光第一线时段内嘅灵活城市资讯站，鼓励大众关注不同年龄人士嘅需要，改变对年老嘅固有观念，共建一个灵活城市。 我系邓子峰。由出年2月27号起，政府$2搭车优惠嘅合资格年龄会降低到60岁。60至64岁嘅香港居民喺指定期内用八达通应用程式或邮寄申请落油卡后就享用到优惠。如果你喺1958年出生，记住喺今年9月1号至30号期间申请。详情浏览落油卡网页 octopus.com.hk/joyyou 或者打2266-2222查询。 我是舒雅莲思雅。什么才是一个快活人？我觉得就是活在当下。不过最风骚快活的就梗是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一点风骚快活人啦。 记得听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片段人间，姐姐，我叫 Cindy， 我有一个妈咪，有一个四岁的女女。虽然她已经开始翻 playgroup， 但系我的生活依然都是以她为先。个女就好像我生命的太阳一样。所有的计划未来都是以他为中心而运转。我并没有后悔，亦都没有其他的选择，甘愿抛弃以前的高薪厚职做一个全职妈妈。因为我不想失去亲眼看着自己的女儿成长的每一个 moment。因为我知道这些宝贵的时光转瞬即逝，追都追不回，钱都买不到。最重要的亲情是要一点一滴这样累积起来的。从小开始，错过了就穷一生都不能够改变。纵使你明白做父母的本意并非是想抛低你不在你身边，但是缺乏父母陪伴而成长的小朋友都是无法假装内心的寂寞和孤单。我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记得在我三岁的时候，妈妈因为要出来打工，所以请了一个姐姐来照顾我。从此我的起居饮食就是由这位陌生人负责。印象中这位姐姐和我们很不同，她的皮肤比较黑，留有一头长发，讲一些我不是很明白的语言。如果不是妈妈跟她讲话，她基本上是不会出声的。除了妈妈要她看着我，她都会躲在自己一个很窄很小的房间，间不中会听到她播一些很奇怪的语言的歌，又或者会跟人聊下电话。我经常都很想知道究竟这位姐姐为什么会出现在我们家的呢？ Cindy， 妈咪咧就要翻工赚钱养你，唔可以陪你照顾你啦吓。以后咧你就要听晒呢个 Anna 姐姐话，唔准扭计噶，知唔知道？如果 Cindy 唔乖咧，妈咪就会好嬲噶啦。翻嚟就会打 Cindy 屁股仔，会好痛痛噶，知唔知啊？Cindy 乖，唔好喊。你再喊嘅话咧，妈咪就唔开心噶啦。好啦，妈咪翻工迟到噶啦 ，Cindy 乖吓，收声好唔好？唔好再喊啦，好冇？最多妈咪放工翻嚟陪 Cindy 玩啦，好冇 ？Anna Anna， 我赶住出门口啊！嗱，你帮我睇住佢啊！ 我记得我喊咗好耐，直至到我已经冇晒力气为止。三岁嘅我未能够了解乜嘢叫做分离恐惧，小小嘅心灵只系想妈咪可以时时刻刻都陪住我，唔好每朝早九点左右就抌低我俾姐姐。要乖啊，唔准喊啊！但系妈咪应承我嘅事从来都冇做到，就算我乖乖咁样睇卡通片，静静咁样食茶点。乖乖瞓晏觉，默默地俾姐姐帮我洗白白。我等咗又等，妈妈并冇遵守佢嘅诺言，喺我瞓觉之前翻嚟屋企度陪伴我。每晚都系姐姐同我讲床边故事，同我唱我最喜欢嘅安眠曲。 Oh, twinkle little star, how I wonder what you are.Like a diamond in the sky, twinkle, twinkle, little star. 我翻嚟啦， 妈，你肚唔肚饿？我整啲餸俾你食。 啊，唔使啦。 哦， 我唔肚饿啊。 哦 ，Cindy 瞓咗未啊？我想去睇下佢啊。 Sorry, Mom, Cindy 佢八点钟已经瞓咗觉啦，而家十一点啦。 啊，乜已经咁夜噶啦？咁算啦，唔好吵醒佢啦。 嗯嗯， 佢今日乖唔乖啊 ？Cindy 好乖，不过咧，佢就问我， 问你乜嘢啊？ 佢问我点解妈妈应承咗翻嚟陪 Cindy， 但系都见唔到妈咪，系咪因为 Cindy 唔乖？ 我都唔想噶。次次都是临收工先至话有嘢要做，如果我话要赶住翻屋企睇我个女啊，佢哋就会俾面色我睇噶啦。要我选择，到底翻屋企凑女啊，定系留喺公司做女强人，赚超过百万嘅年薪，我都好辛苦噶。 妈，我唔识讲啊。咁但系我有咩可以帮到你啊？ 你帮我开支红酒嚟啦，我想好好 relax 下。 妈，唔好饮咁多酒啊，身体会唔好。 Anna， 唔使劝我啦。Cheers。 妈妈厉害嘅地方在于佢无论饮几多，第二朝都可以准时起身翻工。喺我未起身之前，佢已经出咗门口。为咗赚钱翻嚟养我，所以逼不得已成为咗我不得不接受嘅理由。久而久之，我见到妈咪嘅时候就越嚟越少，对佢就越嚟越见外。小时候嘅我，事无大小都系由 Anna 姐姐帮我解决。不知不觉间，我已经当咗系佢系我亲生嘅妈妈一样，无形间亦都伤害咗妈咪而不自知。我记得喺某一个星期日，妈咪瞓到下昼一点几至起身。忽然之间，佢兴致勃勃咁样冲入我间房。当时我同 Anna 姐姐正喺度睇紧我最中意嘅卡通片，根本就冇谂过会有啲乜嘢嘅特别节目。点知妈咪话 ：Cindy 啊，今日妈咪放假，你想去边度？妈咪都陪你去，好唔好？ 我想留喺屋企度睇卡通片。 卡通片成日都有得睇啦。嗱，妈咪放假就好难得噶、你成日都话妈咪冇时间陪你。不如今日带你去海水公园啦，好冇？ 我想睇卡通片啊 ！Cindy，Cindy， 乖，同妈咪一起去海水公园。 我同你一齐去，你又去啊，我一齐去啊，好唔好啊？ 梗系啦吓，一齐去玩啦吓。Anna， 你帮 Cindy 换衫，半个钟之后出门口啦。 系。 Cindy 啊，到海水公园啦，起身啦，落车啦。 好攰啊！ 喂，妈咪揸咗成个钟头车，你唔扭计噶吓？妈咪会唔开心噶、啊？ 敏，Cindy 佢扭眼瞓啫。Cindy 乖乖，我哋去买雪糕食，好唔好？ 好，食雪糕，我想食雪糕。Anna 妈咪带我去买雪糕。 你讲咩话？你叫 Anna 做咩话 ？Anna 妈咪。 我先是你妈咪啊 ，Anna 是姐姐、啊，知不知道？我问你 ，Cindy， 你以后要叫 Anna 做乜嘢啊？讲啊， 妈咪姐姐， 点解你教极都唔明噶？我先是你妈咪啊！ 妈，你唔好咁样啦，我哋慢慢讲，慢慢教。今日我哋同 Cindy 玩得开心啲 ，Cindy 乖乖俾妈咪抱 ，Cindy 过嚟俾妈咪抱。我抱你啊！ 唔要啊！ 一阵四点钟有海豚表演睇，我哋去睇好唔好啊？做乜我问极你嘢，你都唔出声嘅啫？去睇海豚表演好唔好啊？ 我眼瞓啊！ 喐下又话攰，又话眼瞓，梗系平时冇运动啦。你要行多啲咯， 冇，今日咁热，不如我哋一齐去饮杯嘢唞下先，再行好唔好？ 我要食雪糕。 边个俾你食雪糕啊？食生冷嘢对身体唔好噶。 你应承买雪糕俾 Cindy 食噶，我唔制，我要食雪糕，我要食雪糕。 边个教到你咁冇礼貌噶？咁唔听话噶？ 冇， 边度都唔好去啦，翻屋企啦，走。 全程车，妈咪冇再讲过一句说话。我实在唔明白，原本好地地喺度睇紧卡通片，点解又要去海水公园呢？喺停车场俾妈咪闹，应承人哋买雪糕又唔守口齿，最后仲要俾妈咪打。对于呢一位间唔中会见到嘅所谓妈咪，我开始有啲惊见到佢。佢啲情绪好难捉摸。一时对我好好，唔知几时我讲错嘢，佢就会发好大好大脾气。翻到屋企，妈咪入咗房，好大力咁样闩埋道门。我好惊，只系得 Anna 姐姐安慰我。 Cindy， 过嚟食啲嘢啦。之后咧，我就帮你冲凉。今晚早啲瞓觉，好唔好？ 好。 好唔好食啊？ 好味啊！多谢妈咪姐姐。 Cindy， 点解要叫我妈咪姐姐呢？你咁样叫我，你妈咪会唔开心噶？ 因为你喂我食饭饭啦，你帮我洗白白啦，仲有你唱歌暗我瞓觉，陪我玩，又唔会闹我打我，你好锡我啦。其实我觉得你先至系我妈咪啊，但系佢又要我叫你做姐姐、啊，所以我咪叫你做妈咪姐姐咯。 Cindy 啊。其实呢，妈咪只是得一个的，就是很辛苦生你出来的那个，你才可以叫她妈咪，你知不知道？你妈咪呢，其实很辛苦的，她日日上班赚钱回来养 Cindy， 她没时间照顾你，先请姐姐我过来凑你，所以妈咪其实是很锡你的，以后你要叫我 Anna 姐姐。 我叫你做 Anna 妈咪姐姐， 傻猪猪。 入嚟啊， 敏，我煮饭俾你食。 唔使啦，我食唔落啊。 敏，唔好成日饮咁多酒啊。 当你个女当捉你陌生人咁，又唔听你话。问佢咧就十问九唔应，叫个工人姐姐做妈咪，有咩事咧就话要姐姐唔要你抱，你会点谂啊？ 敏，其实我明噶， 因为我都有个五岁的女女，自从我来了香港打工，我都好少见到她。我翻亲她，她都不识我啦，只是要嫲嫲抱。 点解冇听你讲过嘅？ 妈，你太忙啦，翻到你屋企又饮酒，我好担心你身体啊。 其实我哋都算同病相怜啦。我请你帮我照顾 Cindy， 等我可以出去打工赚钱。而家咧就搞到连个女，边个亲生阿妈咧都唔识分。 我就为咗打工赚钱，帮人哋凑女，搞到自己个女都唔识自己， 都唔知咩世界。 半年后 ，Anna 姐姐就辞工唔做。妈妈并冇挽留佢，不同嘅系 ，Anna 姐姐明白亲情嘅可贵，佢希望可以翻去陪伴佢自己女女嘅成长。而我妈咪似乎觉得可以用钱去解决嘅就唔系问题，可能佢觉得一个单亲妈妈唔值得为我而牺牲自己嘅事业。Anna 姐姐之后换过有几个姐姐照顾我，同妈咪嘅关系就越嚟越疏离。所以我答应自己，如果当我有我自己的女女，我一定要自己凑返，好好地陪她成长。多谢 Anna 姐姐的爱护，令我知道亲情是日子点滴的累积，陪伴是最亲密的表现。 系车淑梅啊。何谓快活人？我谂就系嗰啲想食乜嘢即刻可以食到，想见边个即刻可以见到，想瞓觉即刻可以瞓到。啊，仲有啊，想听边个电台节目即刻记得喺边度可以听得到啊！记住啦，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一点钟，风骚快活人咁搞笑，我梗系支持啦！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就可以听得到。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风骚快活人。 对香港好多，冇错，特别名谢我哋两位嘉宾。 冇错，要多谢嘅就系 Wendy 帮我哋咧就系饰演今日嘅姐姐，另外仲要多谢 Barbie 饰演咧就我哋嘅妈咪嘅两个咯。 非常好，亦都多谢李丽蕊写出咗妈妈嘅心情啊吓，即系我以前咧好深印象嘅妈妈同我讲过，佢话咧佢个小朋友咧由细到大咧四岁咧到由 B B 到四岁都系一个工人姐姐凑嘅，咁咧就觉得佢对妈妈好疏离，咁于是后来佢就好唔开心啦。正如你个故事，佢就炒咗工人姐姐。佢覺得咁就解決個問題，點知令到個問題嚴重化咗，因為嗰個姐姐係佢嘅最親密嘅人啊嘛，你炒咗佢，趕走咗佢，佢直情當媽媽係仇人啊，所以個關係再凍冷，再冷凍咗，所以希望大家真係珍惜真親情。冇嘢可以代替，唔係話錢可以解決。 亦都要多謝嘅就係我哋喺香港嗰度咧，幫我哋做到咁多嘅， 冇錯，多 謝 每一位姐姐， 係啊，要多謝每一位姐姐們啊！ 亦都多謝今日收聽嘅朋友們啊！好，時間差唔多嘅啦，我哋一翻嚟就會有 Made in Hong Kong， Like She Kong， 係啦，明日 星期三風騷快活人再見， 拜 拜。 常常責怪自己當初不應該。常常后悔没有把你留下来，为什么明明相爱到最后还是要分开，是否我们总是徘徊在心门之外，谁知道又和你相遇在人命运如此安排，总叫人无奈。这些年过得不好不坏，只是好像少了一个人存在。而我渐渐明白，你仍然是我不变的关怀。有多少爱可以重来？有多少？已经桑田沧海，是否还有勇气去爱？